会通过要求免去特朗普职务的决议。如果通过之后，即使彭斯没有行动，他亦都需要在24小时内回应。波洛西扬言，若果彭斯不采取行动，他会推动众议院展开弹劾总统程序。据报已经有210名的众议员支持弹劾，接近众议院的多数。另外，先后有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要求特朗普辞职。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吹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93点，升114点，总成交金额71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63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移动43.8升2.3，腾讯控股591.5升19蚊，海底捞65.85跌2.4，吉利汽车32.65跌5.5，中芯国际26.45升1.45，阿里巴巴229.8升5.4，美团308.6跌9.4，中国海洋石油7.03跌9仙，中国电信2.01系升5仙，比亚迪股份259.4升19.2。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5，英镑10.473，瑞士法郎8.726，澳元5.972，加元6.082，新西兰元5.574，欧元9.441。每百日元对港元7.4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09。港金现价报16,920元，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01美元，卖出1,82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尤丽村，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咧都系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慢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落返去伟业街嘅支路挤塞，龙尾就喺九龙货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车公庙路狮子山隧道公路交界咧，有部分嘅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啊，揸车朋友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呈祥道落返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嘅。咁另外咧，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龙富路回旋处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噶，咁影响到而家屯门龙富路一带咧就挤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发生意外。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机 会的嘢，话嚟就嚟啊！ 我听到麻醉科那边啊有个实习的空缺，你要不要试下？ 在麻醉科实习。 要知道由陈建安饰演的阿史会不会把握机会？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继续展翅。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冇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灯盏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仲有我哋二台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仲要早晨啊，北风吹，大风到，北风吹到得十度。 我覺得今年嘅香港嘅冬天點解多咗咁多日嘅？ 係啊係啊係啊， 往常都係兩日到嘅啫嘛，凍。 係啊，呢啲叫做咩？長冬啊，哦、即係我自己作個名俾佢啊，好長嘅冬天啊，啱數嘅真係。 咁唔 OK 咩？啊，我哋早晨啊十度啊，好唔好？早晨啊十度。 係啊，係嗱，例牌啦，三戰齊發，麻煩天氣小姐講個名啦。 而家氣温10度，相對濕度47%，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见，精神下，系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啊，嗰啲咁嘅叫做警告啊。 系啊，其实咧理论上今日就冇特别冻咗好多嘅、哦，不过咧因为实在风实在太大啦，冇、 嗯、 错，系啦 嗱。同埋咧，你太阳唔出嚟咧，同太阳出咗嚟咧，真系争好远啊。 系好远好远啊，所以我哋自己咧吓着多件衫啦吓， 最紧要保暖。 喂，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要大风吹嘅话咧，有啲嘢咧可能。可能真的会吹走了， 吹走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又不见了， 大风吹 可不可以啊， 最惨是它会卷土重来，它吹走了在我们香港，它在地上卷土重来， 它还加些新东西， 是啦， 它怕你不死，是吧， 我们不是说 先甜后苦， 我今天不是说先甜后苦，你提而已，程振鹏是病毒而已，有哪一样东西现在会突然消失了呢，我们的其中一个童年集体回忆呢， 我哋会消失咗啊、 哦！你肯定系你嘅童年同我嘅童年。 照计你同我都一样嘅咋，因为佢呢、這个 童年我嘅 唔系年头年尾咧，即系讲紧系嗰个年代嘅、 啊、 年头同年尾，可能都争咁 你唔好太过咧谦虚，系啦， 妄自菲薄， 系啦，妄自菲薄， 你又不是大太多，不过又唔系大得少、啊。 最紧要系咩咧？因为嗰样嘢嘅年代咧，基本上啊，同你一样咁久远嘅食得噶， 食得噶，冇咗啊！ 唔系啊，即系应该会冇咗。吓，佢话会代替咗我哋嘅集体回忆， 代替咗即系有啲新嘢啊。 计我哋以前咧一叫就叫开叮当，后来冇得叫叮当之后咧、 啊， 以后咧我谂我哋又要叫第二样嘢啦。 Q 太郎又唔得？ 唔系啊， 咁、 啊、 系日本动画。 以后咧应该系你个孙啦。 哦，桂 花 田 个孙啦， 好快 嘅攞啊！系啦，桂花田个孙咧就话：嫲嫲嫲嫲，我要去食开心姐姐嗰度啊！ 开心姐姐 系啦，咩开心姐姐啊？ 我都唔识、 啊。跟住呢个母阿婆咧就话啦：乜嘢啊，阿孙啊，你讲乜嘢开心姐姐啊？我要揾开心姐姐啊！嫲嫲，你应承我，只要我呢个礼拜咧有勤力读书咧，你就带我去食开心姐姐噶咯、 啊。系咪开心姐姐？系咪真系麦当劳叔叔嗰啲 friend 啊？ 系啦，呢、這个时候母阿公啊走出嚟啦。 系啦， 啊衰仔，你系咪讲麦当劳叔叔啊？嫲嫲同埋公公，我未听过呢样、 啊。唔系啊， 我 净 系听开心姐姐啫。跟住隔篱个菲佣即刻走出嚟，系咪叫我啊？系咪叫我啊？咁样 系咩 ？Happy 开心姐姐 ，Happy sister 系乜嘢啊？ 嗱， 咩嚟噶？ 你头先讲紧呢个名系正名嚟， 系咪咸湿嘢嚟噶？ 咁一定唔会啦。 咸湿嘢都话明，话明同 你真系， 我点知你有冇线噶？ 咪等阵先，我想问下，我想问下，对程振鹏嚟讲，叫得佢做开心已经系咸湿嘢嚟噶啦。 唔係 慘啦！我哋咧，我哋成日都揾人做 show 咧，成日都話有冇 Happy Girl 啊？ 哦，啊 哦哦原來，誒、哎、原來你咁樣已經諗到嗰啲噶啦。喂，下次啲 show 我做， 俾個 Happy Ending 你。 係啦，我俾個 Happy Ending。 嗱， 講到出面啦， 嗰啲 Happy Ending 好靚噶嘛又。 梗係啦，唔係我哋監製都做過好似。 係啊， 所以各花入各眼啲真係係咪先？喂嗱，以為即刻邊個讀啊？ 係啊係啊， 講錯嘢啫，真係。 講錯嘢啦。 系啊，喂嗱， 姐妹一齐斗， 真系啊！原来咧，佢话而家内地咧，因为佢自从卖咗俾即系金拱门之后咧，佢哋咧都要揾即系属于自己嘅代言人啊。佢就发现咧，佢话最近咧呢一个因为麦当劳叔叔咧，嗱，即系要讲一次啦， 系， 佢话麦当劳叔叔咧， 即系呢个形象系俾 人系啦，俾人诟病过嘅，因为咧嗱，佢都年纪都好大噶啦， 我记得咧，哇，岔开少少，我咧 N 年前啊，读书嘅时候咧。曾經同啲同學咧去北京旅行咧，嗰時咧第一次咧接觸咧，即係內地嘅麥當勞快餐店咧，佢哋嗰時係叫做麥當勞嬸嬸 噶，乜嘢啊？ 真㗎？點樣㗎？個樣係點㗎？係 啊， 即係佢都係麥當勞叔叔，但係變咗嬸嬸啊？ 嬸嬸㗎，佢叫 會唔會著裙啊？ 咁啊冇，佢都係依然坐喺即係有個公仔坐喺個鋪頭門口啦。 咁佢個頭髮係咩色㗎？ 唔知麦当劳姨姨定麦当劳婶婶 系咪因为以为佢个头爆炸到好似花师奶咁样咧？佢、哎、哋、 啊、 会以为呢个系咪咁 man 啊？呢个女人 唔系，系嗰啲人，嗰啲人叫啲市民叫啫，佢唔知定嘅， 系 一市民咋？ 定 系 可能笑佢，即系可能觉得佢个样实太似一个爆炸头师奶啦。 性别唔系咁清楚啊，可能真系。 可能系啊，或者玩佢啦咁样。 呢个系讲 N 年 N 年前嗱，咁但系咧，就算唔系讲喺呢一个麦当劳婶婶呢个咁嘅名咧，之前你记唔记得咧？咪有。套电影咧，嗰个小丑啊，小丑会 吓 系咪 it 系啊 it it 嗰个啊嘛，嗰、 那 个小丑咧，因为咧就话爆发咧，外国佢哋有啲人咧就用呢个嚟做咩，唔知啲咩连环杀手吓人咧， 系、 哦、 啊， 所以连嗰、那个 搞到嗰轮 都惊啊， 系啦，搞到嗰年咧，麦当当呢个叔叔咧都话要请佢翻入屋企啊，就话唔好再摆出嚟啦咁样，咁同埋咧嗱呢个世界真系好惨嘅，唔知平机会受唔受理咧，有年龄歧视。 歧视咩啊？ 佢话佢年纪大啦。 佢边有年纪大过 啊？ 麦当当好大年纪噶啦，个叔叔。 我咪用佢叫 佢几多年出世啊？ 我识佢嗰时佢嘅咪先，我识佢嗰时 佢已经系咁噶啦。 佢而家又系咁嘅样， 就 系、是、 咯。 系 啊，佢长青。 佢冇白发到啊？ 系啊，佢个头都仲系咁啊嘛，冇佢唔知道边度电噶，系啊，好襟电噶。1963年第一次出世。 63年。 系啦、啊，即系佢第一次亮相。 其实真系几大年 纪。都唔好老啫。 五十七岁咯， 唔系咯， 啱啱大情阵停一年咯， 未使退休。 啊，但系唔好意思啊，佢而家要啦，因为咧佢话喺内，其实佢主要讲内地先咋，因为佢话咧香港咧就应该暂时就一当两制啊。一当两制唔搞住， 即系话我哋有分区别嘅，即系喺国内咧，佢而家咧就转型啦。我哋而家唔卖呢个麦当劳叔叔啦。 佢而家就谂住咧，就将呢一个麦当劳叔叔咧变成一个虚拟偶像，叫做开心姐姐。 咁系咪又系嗰个造型啊？ 嗱，开心姐姐个造型系点样嘅咧？完全系两样嘢嚟嘅。就咁睇咧，我会咁样形容，似咧就 系 日本嗰啲咧动漫咧嗰啲 figure。 系 嗰种唔知咩初有未来，真系啊！嗱、 哦， 我形容俾你听啦，佢咧就着住粉红色嘅衫，咁嗰个喉瘤咧，唔系喉瘤啊，嗰粒瘤咧扣到上喉骨噶啦，已经即 嗰 啲高领嚟 嘅， 高领嚟嘅，咁啊短袖啦， 即系唔知道以为佢着旗袍， 短袖 嘅粉红色咁样高领啦，咁啊都有啲即系中式餐饮 feel 咁样嘅， 系咪 中 裙啊？ 中间绑条白腰带，唔系、哦，咁啊佢系黑色裙嚟嘅，咁啊唔系啦，咁然后咧就戴住粉红色嘅发带啦，好似兔女郎咁样 嘅。系啦，你应该形容兔女郎嗰个粉红色带。 系啦，咁 我想话佢呢个造型咧都几吸引嘅。 有 系咪真系好似日本嗰啲 figure？ 似啊， 似啊，都系似、啊。 我觉得佢唔够突出啫。嗱，因为讲真啊，麦当叔叔咧，你中唔中意佢都好咧，佢只似一家别无分号个样咧，你唔会联想第二啲噶嘛？ 咁又系， 会想抄佢咯。 系啦，呢嚿咧嗱，讲真啦，我今日摆喺度，你话麦当当嘅，听日我话。是第二间炸鸡的，其实咧冇乜差无企，系啊，因为冇乜佢冇咗红。 衫有冇佢个标志先？ 冇啊， 佢 就 侧边睇唔到就嘛。 咩？佢正面噶，我而家睇到咧，佢就系正面。咁咧嗱，佢而家咧就好搞笑嘅，佢而家呢个未系佢真名嚟嘅。即系话呢个咧就系佢个系啦，佢、个叫做一个叫做造型就被定咗为开心姐姐先。 等，俾大家预 系点？ 因为我记得咧，较早前喺旧年嘅时候咧，喺国内咧有啲叫做审批呢啲叫动漫人物咧，佢有严格嘅规管嘅。 好，呢位阿婶，你觉得呢个姐姐取代到你吗？ 唔系佢， 嗱呢个好明显妒忌啦。 如果系我呢啲咁样，一定批准。 系点解咧？ 而家咧，着住条短裙，露出个大髀，扭来扭去，喐下喐下，嗰啲头发 系短裙嚟嘅咩？ 系短裙嚟噶，你睇唔睇到佢呢个造型？佢个腿又 哦，系啊系啊，佢仲有虚拟喺动画喺度跳嚟跳去嘅，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咧，其实咧，我怀疑 一面喎， 咪系咯。几好喎、啊，真系佢最中意嗱，佢咧有而家咧嗰啲虚拟偶像咧会有晒嗰啲所谓人设啊，即系人物设定咧。 佢系咩性格 嘅？佢 嘅 身份 系 一个叫做开心姐姐。咁咧佢个名咧呢个就重点啦。 哦，好啊。 全民征集，等你来决定。 姓陈啊，定姓咩？ 唔系等你决定咯，等你决定。唔系啊，你可以帮佢全新改个名噶。 佢姓麦嘅麦小姐。 系啦，系，我觉得应该叫麦小姐。系啦， 麦姑娘。 系啦，麦 由依个姑娘。 我觉得麦姑娘 OK 喎。跟住佢阿妈边个系麦太？ 咁佢细佬咪麦兜 咯。系啦，冇错啦。我觉得呢个 OK 喎，同我哋香港关 系 又密切，系咪先？ 系咪可以停用猪肉啊？ 停用。 亲戚都宰 晒，佢哋而家改用未来肉得啦，系啦，未来肉 啊， 就唔系嘅。咁咧，佢仲有佢嘅星座咧，生日就定咗系一月一号嘅。 哦，好， 系啦。咁然后咧，中意嘅颜色咧就系，佢要咁样写住噶。佢唔系就咁叫噶。 我知，系我中意嘅颜色就系巨毛白色。 有啊，接近啦，接近啦。佢话咧，我 奶色都正。 你啊，你啊，咁我哋中意咩色啊？我哋中意 music。 系啊，系啊。 我哋中意 music， 佢最中意咧就系黄色，但系唔系普通黄， 系咩黄？佳立黄， 系麦当劳黄。 哦，其实佢个标志啊， 佢第二只中意色系粉红色，唔系普通嘅粉红色。 系咁系咩啊？ 系开心姐姐嘅粉红色。 系啊系啊，佢个桃红色。 冇错啦，佢个人特色咧就系中意爱唱跳啦，故事达人啦，中意成个即系同人哋玩嗰啲僆仔咁样啦。咁而家咧佢就全民咧就征集，即系我谂讲紧内地啦吓。就帮佢改名嘅。嗱、 哦， 我哋香港咧，而家就使唔使联署咧？要求我哋都。 喂啊，佢有名啦。 有啦咩？咁快？ 系啊。 唔系啊，有人提议咋？ 选项 咋？其中一个咪就系嗰个叫咩？ 叫金开心。 金开心啊！ 叫做骆小游或者是金小系系咪？ 系啦，你读下好啦。 点解会有个金字嘅咧？ 金拱门啊嘛。 哦。 佢买咗翻去之后，变咗金拱门啊嘛。 嗰、那个大水喉啊。 系啊。 金小姐咧变咗唔系麦小姐啦。 佢而家真系啦。 金麦啊。 金麦机啊。 金麦妹啊。 喂嗱，呢啲全部都系我哋香港地区嘅集体回忆啊嘛。 我相信咧，就算我哋香港冇得参与咧，啲网民唔会错过佢 嘅。好快 唔得喎，我惊我哋香港地区咧上网投票咧， 肯定又 系 玩。 唔系啊，好似淘佬嗰啲咧，对唔住，唔系咩全国范围唔包邮嗰啲咧，佢、又唔俾你投票啊， 我自己嗱。老老实实啦，佢而家转得嘅时候，香港都已经一样噶啦嘛。 其实香港咧，啲人都问过噶啦，我哋好耐都冇见过麦叔叔噶啦。 其实系啊， 我哋唔系好多间分店咧，你会见到个冻个人喺度，因为都唔够地方。 多啲啊， 咪就系咯，所以不如我哋就同佢斗改名咯。佢嗰边就系金小姐， 迟早嚟香港。 因为佢以作为一间咧系提供飲食嘅餐厅咧，佢整咗呢一个 PR 活动咧，佢跟住礼手嚟咧，一定系背后有一 产品。 嗰啲餐單咧，係跟住呢一個這個造型而嚟嘅。 同埋咧，即係過往佢哋都係用紅色、黃色嗰個 logo 咧好出噶嘛。咁但係今次咧，呢個造型咧，竟然係留翻個黃。但是又冇咗个红喎，咁啊变咗粉红桃红咁嘅色咧，会唔会迟啲又将佢改咧？嗬、 啊，会啊！佢今日话想行嗰条咧年轻路线，所以咪我咪话咯，我哋就系一个世代交替啊！ 喺2021年， 好多香港咧都有一啲老店咧、餐厅咧，咪其实近呢十年内咧都开咗好多佢所谓嘅 young line 嘅，咪变乜小馆啊、小店啊咁样嘅。 嗰个 G20 都系噶。 咁不如佢都好似如果麦当劳呢间快餐店佢要走条 young line， 佢咪开一个麦小馆啊？ 叫你唔好，叫你唔好，系啦，叫金嘅。 系咯，都话叫 金。咁对我哋香港人嚟讲，最好嘅金都系咩？都系金田一、啊。 嗱，总之阿麦咧就知道系红黄嘅，咁阿金嗰啲咧就系桃红黄，咁咪得咯，系咪先啊？ 啊，即系大波同二奶咁啊？ 你唔好咁讲，姊妹啫。 Nah, nah, nah, she ain't playing. She's about to go hard. She's about to go in. So y'all ready for this? Huh? Yeah. One, two, three, four. Okay. Okay.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Oh, oh, damn.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That's hot. That's hot. 你可唔可以讲翻中文啊？ Three, two, one. Oh, nah, nah, nah. Time we pop, pop. Oh na na na, oh na na na, yeah. Bing, boy, boy, one more time, we pop, pop. Feels good, don't it? Feels good, don't it? Oh na na na, 有个春梦起，有热爱为你轻走走。 Stay, stay, go, it's gonna be good. Oh na na na, 有个壮举就未有我同你同你玩足够。 好嘢，笑好嘢，特别难得手。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或者我哋嘅我们的咧，可以考虑下。做翻呢一啲咧，我哋童年嘅名字，可能都可以同大家改一改嘅。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自己上网参考一下咧。头先听个开心节啦，会唔会以后我哋都会不停有好多开心姐姐？ 开心嘢系嘛？ 不如叫佢加入个风骚哥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受天气因素影响，预计本港嘅新型肺炎确诊数字会一段时间出现反复，认为确诊个案要喺农历新年之前清零嘅机会不大。对于政府以疫情严峻为由取消下个月嘅农历年宵花市同埋沙田车公诞新春市场，何柏良喺一个节目表示，相信活动可以减少人流聚集，但佢认为花墟同各区嘅街市同样有人流聚集，政府应该要有措施针对人流管理，而并非针对花市同埋年宵市场等嘅活动。他又说，政府亦都应该妥善安排，协助已购入年花的年宵商户散货。政府因应疫情发展，决定取消今年的年宵市场和新春市场。兰花花农杨小龙说，业界下午会和当局会面商讨补助问题，他希望每棵的兰花可以得到政府100元的补助金。杨小龙在维园和屯门年宵市场合共投得16个摊位。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身预备大约32000棵的兰花应市，现在取消年宵市场，估计损失超过300万。他认为在公屋卖年花绝对不可行，质疑维园地方大有空旷，为什么怕人多？他又说可以考虑网购年花服务。黄凤律师行上个月因为有前文员涉嫌不诚实挪用客户的款项，被律师会行使法定权力接管。有苦主说，买楼的资产被冻结，估计是很大机会需要塌订。这名的苦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上个月换楼购入楼花单位，原定12月28号成交，但是尾数540万元在律师行被冻结。他向发展商表明情况，罚息期21日，每日罚息 7%。 他需要在限期内筹集这笔钱，但估计很大机会要塌订。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说，留意到苦主无论与律师会抑或是接管的律师行都严重沟通不足。他又说制度上亦都有困难，如果档案的数目太乱，即使是想解冻款项，亦都要顾及法律上会不会涉及信托风险等的技术问题。 美国国会山庄发生五人死亡的暴力冲击事件之后，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计划就一项决议案进行表决，促请副总统彭斯同内阁启动宪法第25条修正案，宣布总统特朗普无法履行职务，将他免职。预料众议院的民主党人会寻求简单多数表决通过，但很大机会遭到共和党阻止，要求记名表决。波洛西预计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会通过要求免去特朗普职务的决议，如果通过之后，即使彭斯没有行动，他亦都需要在24小时内回应。波洛西扬言，若果彭斯不采取行动，他会推动众议院展开弹劾总统程序。据报已经有210名众议员支持弹劾，接近众议院的多数。另外，先后有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要求特朗普辞职。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62点，升184点，总成交金额96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87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移动44.1，升2.6；腾讯控股594蚊，升20.5；海底捞65.95，跌2.25；吉利汽车33.8，升5.5；中芯国际26.9，升1.9；阿里巴巴230蚊，升5.8；美团312蚊，跌6蚊；中国海洋石油7.09，跌4仙；比亚迪股份263.2，升23蚊；小米集团32.65，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15，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5，人民币6.48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现价报16,920蚊，跌5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45美元，卖出1,83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较早前咧，龙富路回旋处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另外，由于强风嘅关系，富裕小轮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线咧，将不会行驶大澳嘅航点，只会维持屯门至到东涌啦，至到沙罗湾航线嘅有限度服务啊。咁搭船嘅朋友咧，请你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苑。在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后少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上村一段亦都是慢车。大角咀道去澳海城方向，近住福泉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通州街，近住合桃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呈祥道落车葵涌道马加烈方向荃湾，和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节， 十个单位竞逐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奖， 四十七个单位竞逐 Cash 创作歌手奖， 十七首作品竞逐国语歌曲奖， 当然仲有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一月十六日晚上八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欢迎各位探险家加入无极行之旅，我们的领队探险专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将会带你探索这个星球上十个未知的世界，登上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山峰，闯入洞穴，深入地下河潜水，追踪稀有动物，追寻震撼人心的景色。请扣好安全带，历险马上要展开。五、四、三、二， 全新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无极行，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可能咧今日嘅关键字咧就系取消啊！继头先我哋讲咧，可能会冇咗麦当劳叔叔呢个名字会俾人取消咗之后咧，咁你谂下美国嗰边啊，总统特朗普佢个 Twitter 账号都会俾人取消嘅，你亦都可能会有好多社交平台咧谂住取消。咁嚟紧咧，如果我哋讲紧实体世界咧，有啲嘢就已经取消咗啦，譬如话呢一个农历花墟，呢一个叫做花市啊，就话会取消咗。咁连带咧又话嗰啲车公大那些叫做新春市场都说会取消。哇，那这个新年真的很冷清口。关于那个花市取消的情况，我们留一间慢慢跟你谈，因为呢即系呢啲事可以话系全民都响应啊！究竟我今年仲有冇得行呢啲年宵咧？但我谂到咧就系另一样咧，亦都好关注，我惊佢取消嘅，因为佢一讲到车公诞嘅时候咧，我开头以为佢系咪啊？车公即系初二、初三嗰个装香时间都冇咗，咁会唔会影响埋黄大仙庙啊？咁样喂，投柱香好紧要嘅，我哋每年都要睇夏威 B B 嘅。好彩好彩，而家佢暂时咧就冇辣到呢一笔嘅。佢讲紧嗰个车公新春市场，应该都系讲紧佢哋啲集市卖嘢啫啩，唔系话咧即系车公庙又唔开放，亦都唔会话咧影响到黄大仙庙嘅。不过如果咁又搞笑啊，即系咁其实嗰度人唔多咩？喂，我咁讲唔系代表嗰度都要取消啊！你啱你唔好有啲咩事怪落我头上吓。你但系如果万一真系即系想改革嘅话，有啲咩方法可以对呢啲寺庙装香嗰度有改变咧吓？嗱，呢个真系我今日未雨绸缪啊！我真系防佢有呢一着啊嘛，因为如果佢连呢一啲即系花市都取消得嘅话咧，会唔会连呢啲寺庙装香嘅盛况都可能会有取消咧？如果咁咧，我俾条桥佢系咩咧？就系揾人做代表同你上香。咩意思啊？嗱，你就唔使咧有几百人啊、几千人咧涌入个庙度，你咧就派代表，咁咧佢就会帮你咧就将柱香咧就摆落去个香炉等里边噶啦。喂，你话咁样够唔够诚心噶？得唔得噶？嗱，呢个就我今日要介绍嘅 channel 俾你睇下啦。你知唔知喺我哋咧即系中国啊，有好多咧呢啲名山大川啦，其中咧有一个隐蔽嘅，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会即系好想诚心去拜佛嘅一个香炉地方咧。那度就叫做龙头香， 所以龙头乡咧，我谂喺中国咧最少有两笪地方嘅，一个咧就喺武当山嗰度啊。呢个龙头乡咧，其实就系咧喺佢武当山咧，喺佢嘅即系山壁上面咧，隔篱嗰个即系一个寺院里边啊。佢咧就有一个咧突出咗喺山体外边嘅一小段嘅龙头，佢伸咗出嚟，龙头上面顶住个香炉，然后咧嗰度就有人装香。咁你谂下，如果你要装呢柱香咧，你要行出咧嗰个山外边，然后咧凌空喺嗰条好短嘅龙脊上面咧，慢慢行到嗰度装香噶。你差错脚就升仙噶啦。咁然后另一笪地方咧，就喺湖南嘅梁山咧，亦都有一个咧类似咁样嘅湖南邵阳市梁山啊，亦都有一个咁样装香嘅地方。嗰、那个路途远好多嘅。我而家要介绍你睇嘅呢条 channel 咧，就系一个韩国嘅朋友咧，佢影低嘅呢一个咁远咁高同埋咁险要嘅山峰咧，佢真系好似一条龙脊咁嘅，你随时咧行喺上面会跌落去嘅。于是乎，有个道士，佢就会每一次咧都替你装香，你俾几百蚊佢咧，佢就会帮你咧拎住人咁高咁大支香咧，佢都会帮你咧行喺嗰个咧就嚟摇摇欲坠，得翻好似高踭鞋咁窄嘅嗰个山脊上面咧，行到嗰个龙头位度帮你装香嘅。嗱，佢每日咁样装法，原来都日赚斗金嘅，所以咧证明咗咧，原来揾人代你装香咧系有计嘅。你不妨睇一睇呢条片，你望一望咩叫揾命搏嚟揾钱，亦都可以了解一下我哋中国人咧呢一种装香嘅文化咧，就算几危险都要揾人代你装啊！你又觉得上天咧就会接受嘅，代装都当系有呢一种诚心，唔紧要啦，我哋自己都系求个安心啫。所以你睇呢条片之后咧，你唔需要担心，就算我哋政府真系唔俾我哋去玩投注香嘅话咧，到时应该会衍生就系揾人做代表嘅呢个行业噶啦吓。我会俾三个二摩字公仔，佢系咩咧？梗系双手合十啦，虔诚虔诚啊！瞬间看 channel， 其实咧呢个工作咧，程振鹏咧亦都系一个不二之选嚟嘅，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知道啊，行呢啲高空工作啊，最紧要咩啊？重心够低同埋够稳啊！环顾我哋直播室，有边个比你更合适啊？程振鹏， 哎，曾志豪。我以为咧，你觉得我啱做咧，都系基于我嘅本人嗰个习惯添。原来系因为我嘅身段。 你有咩习惯咧？ 咁我拜神噶嘛、哦，我正想就讲啦。诶，少年你都真系太年轻啦。实情喺香港地不嬲都有待客拜神呢回事啦。不论系涉太岁还太岁，我自己本人啊都有啊，帮啲亲戚朋友啊，佢哋譬如喺唔得闲去啊嗰日咧，我都试过帮佢哋代办咧、啊。真系有啲系收钱，有啲又唔收钱咁样嘅。咁实情咧，真系喺香港地咧，呢、這个都不是什么咧新鲜事嚟噶啦。 咁你使唔使加把口噶？即系话我今日代咧阿童女咧就桂花田咧就还神，即系要加句咁嘅嘢嘅。 系啦，哇，同埋咧，你唔好以为咧，你唔好以为咧，哎呀，我俾钱嗰啲嗰啲卖纸品嘅嗰啲铺头咧，去帮手话系代办咧，会唔会佢哋其实攞咗代收咗钱啊，又冇做啊咁？你放心。你估佢唔做佢唔驚啊？其实呢啲意头嘅嘢佢哋先至着緊啊，咁所以我又唔担心嘅啊。不过各色其色啦，呢啲嘢係咪咁即係得个知字啦，有啲咁样嘅事嘅。好啦，咁至于我彭仔今日呢想同大家呢讲下呢一个嘅我嘅风头，唔係喎，呢个风头就冇啦，佢呢就有呢一个嘅人头一个，呢一个人头呢要记得，因为佢咧就系好巴闭嘅一位印度运动员，佢巴闭在咩咧？唔系攞咩奥运金牌，而系巴闭在咧佢破咗一个纪录嘅。呢、这个纪录咧又系健力士嗰啲啦。佢系咩纪录呢？就系、是、用呢一个四只手指喺一分钟之内做到几多下掌上压咧？佢做到咧85下。咁原来话咧，佢就成功创咗呢一个世界纪录啦。过去咧都已经咧有呢一项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啦。当时咧嗰、那个嘅纪录保持者咧 都犀利嘅，佢係做咗咧70下，但係而家呢位嘅仁兄咧，佢係85下。咁呢個嘅朋友咧，佢嘅名字咧係啊曼尼普爾邦一名咧曾經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嘅運動員嚟嘅，佢嘅名字咧都相當之長嘅嚇。咁我係叫佢做新格咧，咁就會比較簡單一啲啦。咁呢位朋友咧，哇喺用呢一個4隻手指咁就可以喺1分鐘之內做85下掌上壓，係咪好勁咧？咁當然係勁啦。不過咧，如果你睇翻咧，原來啊有所謂咧，世界上咧有幾多種咧做掌上壓嘅方式咧，加加埋埋咧，有朋友咧曾經咧喺佢自己設立嘅 channel 嗰度咧就拍過一條片咧嚟到去示範啦。今朝咧。呢、这個瞬間看 channel 彭仔咧就介紹你去睇下呢一個嘅channel 嘅短片 ，channel 名字咧叫做Lisa for China N I X A， 係嗰位嘅示範嘅朋友啦。咁佢有條片咧就寫住世界上所有的俯卧撐，咁啊即係用唔同嘅方式嚟到去做掌上壓啦。咁喺呢一條片入面咧，就見到嗰個片主啦，果然好大隻啊，係一個白人男士啦。咁佢咧就講咧做掌上壓咧呢一種嘅運動咧有4大類啦，佢只分做點樣四大類啊？就係、是、easy、normal、hard 同埋 extra hard， 唔知咩 extra， 即係超級難。咁佢咧就做咗啲示範嘅。咁easy 嗰啲咧就唔講啦嚇。咁但係去到呢一個 normal 咧，其實都唔 normal 嘅。normal 咧已經係包括啲乜嘢咧？就係包括咧係你要前後彈啦，一路做掌上壓，然之後咧又或者係加啲凳咧嚟到去輔助啦。譬如喺凳上邊晾對腳啊，或者係咧加3張凳咧就腳。就晾咗喺凳，然之后双手又要揿住凳咁咧，高空做呢一个嘅掌上压啦。去到咧吓啊，点为之难呢？就系、是、好似咧头先新闻入边所讲嗰位嘅印度运动员咁，用净系用几只手指做掌上压。咁咧包括咗咧呢位朋友咧喺个短片入边示范咧，就系、是、双手啊3隻手指，哇劲过嗰个印度运动员啊4隻手指啊，3隻手指做。哇！又睇佢做到嘅，咁當然佢冇80幾下咁多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單手左右手咁樣交叉咧嚟到去跳動嚟到去做，即係左手做完一下，跟住即刻轉右手又做一下咁樣。好啦 ，extra hard 嘅超難嘅都有幾款，就係、是、咧一隻手指做。單手啊，仲要單手一隻手指做掌上壓，哇！仲有一啲咧，就係、是、好似咧倒立咁樣嘅，對腳咧掟喺牆度，然之後做掌上壓。嗱，真係咧好多唔同嘅花款嘅。咁啊，睇完之後咧都覺得啦，哇，好勁啊！呢位片主，但係就會諗下，其實有咩為咧？你夹硬将唔同嘅花式咁样加落去个掌上压度，系嘛？咁最紧要就系、是、嘅掌上压系应该有一种嘅佢最大嘅帮助啦，对于你身体肌肉嘅锻炼，系咪？谂谂下又真系等同咧世界纪录大全入面，其实有好多林林种种嘅项目嘅，有阵时你睇到某一啲咧，都真系几无谓噶吓。咁所以咧两样嘢加埋之后咧，彭仔。覺得呢一條短片呢我哋可以一睇無妨嘅，咁但係呢就切勿模仿呢，因為都危險嘅，如果我驚你冇訓練過嘅話，我只係俾一個滴汗嘅哈哈笑 emoji 睇。我哋嘅瞬間看 channel 轉到去我呢一位嘅拍檔，自然呢應該就冇頭先啦我所介紹嗰個短片入面呢嗰、那個猛男呢咁雄壯呀、啊、應該呢會唔會個內容希望啦可以睇返一啲温柔啲嘅，甚至乎係同美食相關嘅啦，會唔會有啲咁好介紹呀、啊、桂花田。 今日咧讲啲资讯性啲嘅嘢吓，因为天气冻啦，系啊，喺保暖嘅产品咧出笼嘅时间啦，咁啊羽绒啊、冷衫啊、颈巾啊、暖炉、暖风机、电热毡啊、暖水袋纷纷出笼啦，系咪？如果耐冇开嘅暖保暖嘅电器咧，唔该喺开之前咧要 check 下呢条电线同埋嗰个电掣系咪仲 OK， 尤其系啊嗰啲暖炉啊，唔知道大家咧你系用边一种类嘅咧吓，对流。流式 冲油式、辐射式还是系吹风式咧？嗱，各款暖炉咧各有好处嘅，大细又不一啦，可以放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位置啊。不过咧，买嗰阵真系要留意啊！你放喺几大嘅地方去用，就好似冷气机咁啊！你一匹机你唔会放喺安装喺个大厅嗰度噶嘛？系咪？咁啊，咁样否则就嘥钱又嘥电啦。咁有报章咧就请咗个专家咧教授啊，分享咗咧啊用暖炉啊或者暖风机要注意事项。咁啊，大家听下啦。第一系喺呢个暖炉咧嘅瓦数啊，大多数咧都系2000瓦嘅，咁啊接近香港嘅插头啊13A 嘅极限啊，所以唔可以插喺拖牌拖板咧嗰度共用嘅，要独立咧插喺墙嗰个插头。一个炉系一个头啊，咁你唔好话哎呀好啦，插喺墙嗰度，咁我又插个万能插喺度插多个啦。sorry 系唔得噶，记住唔得啊。第二切记咧系买水货，系啦，点解咧？佢话咧就算你买咗个水货咧，都唔好转嗰个插头。佢因为咧水货嗰个转插咧。大约得 5A 的电流，大部分暖风机都是 10A 或者以上的，即是怎样有 10A 又 5A 有没有考状元吗？不是，简单地说这样是有机会令到转插会消融了，长时间用是会很危险的。第三，有没有留意到你那部暖风机或者暖炉咧，有冇隔尘网啊？又或者你喺嗰个出风口嗰度咧，有冇积尘啊？如果系嘅，唔该你真系抹咗佢先用啊，因为开机之前要洗清干净佢啦，否则咧开机之后咧，咁佢不停咁去好热噶嘛。咁如果你有啲油性嘅成分咧嘅时候咧，就会有机会咧引起火警噶。第四，咁就系咧放湿机啦，同埋暖炉啦，因为你开咗暖炉干噶嘛，咁有啲人咧会开放湿机咧，咁啊一齐一个放暖，一个放湿。系唔该，大家佢好似要保持一点米啊，唔系啊，要保持两米或以上嘅距离，佢哋唔可以摆得太近啊。第五，如果你冇放湿机嘅话咧，开暖炉好干噶嘛，好多时啲人咧就会放杯水喺度作自然保湿嘅，但系唔该你一定要放远啲，唔好放咁近嘅炉边，一阵唔小心打泄咧就会引致短路，就弊家伙啦吓。水可以周围放嘅，但系唔好放近个炉就得啦。今日想分享咧华视新闻啊 ，CTS News 啊，咁佢就题目就系话天气冻啦，咁啊用电热毡保暖啊，嗰个 NG 行为咧要注意啊。其实咧你只会喺个网上面咧 search 啊，电热毡嘅安全咧，因为有啲老人家好多时啲仔女会买电热毡俾佢，但系咧原来佢嘅使用安全啊，点样去处理啊等等都好多技巧噶。咁啊大家只要 search 嗰个电热毡安全咧，有好多片啊。咁啊而片中咧仲有医师话俾大家知咧，边啲人士系唔可以唔建议佢用电热毡嘅，你唔好谂啊暖啊，咁啊个个用啊，其实原来唔系，因为可能会有啲敏感啊，又或者系啲孕妇啊用嘅时候咧，其实系唔啱嘅。皮肤敏感嘅朋友啦，又或者系鼻敏感嘅朋友咧，可能都系唔得嘅。咁所以咧，分享呢条片睇下咧，除咗使用安全之外咧，你仲要睇下自己啱唔啱用呢个电热毡。希望今个冬天大家有个暖粒粒吓，系啦，用得啱又可以令到你暖粒粒嘅一啲保暖嘅产品啦。 太感动啦！ 咩事咁感动呢？ B B 得个两岁就识得爬窗台、远眺风景，咁细个就高瞻远瞩，第时一定系你超人第二啊！ 如果你真系想佢做你超人第二嘅，你快快脆脆将佢抱翻入屋啦！ 点解啊？ 阵间一个唔觉意跌出街，真系超人都救唔到啊！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上一 期 Crazy Lion！ 早晨啊，阿上一期仲有肥妹仔，我争啲以为阿肥妹仔想讲咩添？ 做乜嘢啊？ 我哋各位嘅好乖嘅同学仔早晨，我唔知想讲咩 嘅。系啊，今日咧，我哋咧就同大家应下节啦。我知道啲大人今日翻工咧都觉得好冻嘅，咁、 啊、 我哋咧系啊，咪应下节啊，好冻啊，系 啊。 咁我哋咧，如果咧而家咧用中文，通常都系会话而家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啦。咁好似呢个就已经系最冻啦。咁如果咧，我哋想形容得再冻啲，就冇第二啲方法嘅咧。 系霜冻， 霜冻就第二啲咧，有霜冻警告咧。但系如果我哋古时候咧， 古时啊， 系我哋想话俾人听咧，嗰度咧系一个系 寒风刺骨， 寒风刺骨系啦，啲形容词、啊。但我系想问咧，你觉得最冻嗰一日咧， 系 会用咩字嚟写嘅咧？嗰度系譬如叫最冻最冻，原来佢有个中文字咧形容佢嘅。 一个字噶咋？ 系啊，同啲同咧啲女人咧好中意做嗰个手术好有关系噶。 做咩手术？隆 啊！ 系喺咩隆啊？ 隆冬啊！ 隆冬、啊， 千祈唔好读错咗、啊，你哋唔好讲咗隆胸喎、 啊。 隆、 啊、冬，隆 冬 啊！ 系啦，因为原来咧， 隆冬啊， 佢计冬天咧要有几个月份噶、哦。咁咧，如果咧冬至之后第一个月咧，嗰、那个就叫大陆冬季第一个月咧，嗰、那个就叫做孟冬啦，孟子嘅孟、 哦。 咁、如果咧系冬季嘅第二个月咧，嗰、那个就叫做仲冬，企人边一个中间个中字。 哦，即系仲冬啊？ 仲系冬至点解啊？ 因为呢个系以前古时候咧讲咩百仲之间咧，佢哋以前我哋兄弟排名咧、 哎、 会有咁样嘅，系啊。总之你知道咧，一个就仲啦，孟冬一个仲冬啦，咁然后。去到第三个月就叫李冬、哦、 李冬 是啊， 有冇姓噶？ 冇啊，姓李个李咯， 真 系 李冬， 真噶。咁、 哦、 然系啊，咁然后咧，佢话如果去到冬天最冷嗰个阶段咧，就系隆冬啦。 第四个月啦， 系啦、啊，就叫做隆冬啦，就呜顶唔顺啦，已经系好冻啦咁样。 咁嗰啲女士们咧，可唔可以咧话俾人哋听咧？暗砍话佢自己有咗 B B 咧，我系隆冬月、啊。 哦，我以为你谂住话啲女士们咧就话佢未隆之前咧就话我而家系仲空啦。 喂呀，受一剧，你好曳啊！ 即系孟冬， 你好曳啊！ 唔怪得以前城市猎人佢名叫孟波啦。 洛西预计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会通过要求免去特朗普职务的决议。如果通过之后，即使彭斯没有行动，他亦都需要在24小时内回应。波洛西扬言，若果彭斯不采取行动，他会推动众议院展开弹劾总统程序。据报已经有210名众议员支持弹劾，接近众议院的多数。另外，先后有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要求特朗普辞职。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吹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63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116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2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移动44.95元，升3.45元；腾讯控股597元，升24元；海底捞64.75元，跌3.45元；吉利汽车33.4元，升1.5元；中芯国际26.8元，升1.8元；阿里巴巴229.4元，升5.4元；美团310.8元，系跌7.2元；小米集团32.7元，升7.5元；中国海洋石油7.17元，升5仙；比亚迪股份263.8元，升23.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5，英镑10.478，瑞士法郎8.73，澳元5.979，加元6.084，新西兰元5.579，欧元9.442。 每百日元兑港元7.4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653。港金现价报16920元，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22美元，卖出183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益京中心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湾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大涌道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嘉烈荃湾、将军路宝康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陈百强歌迷会会长 Lisa， 除了好爱陈百强之外，佢仲好爱 Danny 嘅屋企人。 好得意嘅，同佢出嚟咧 ，Uncle 话好中意热闹嘅。虽然Uncle 系一个富豪啊，香港，咁但系佢又唔需要话食什么包心刺肚啊咁样。佢最紧好味同埋热闹，咁佢就好开心嘅。佢好中意见到歌迷嘅，一见到歌迷咧，佢就笑噶啦。 留意逢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1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挑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点10分，风骚快活人啦，继续讲个天气先。 好啊，而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50%啊。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咁早嚟到 咁早， 咁早啊！事后都唔早啦，官人 唔早啦，官人 唔早啦， 好多商场都已经转晒红灯档，嗰啲贺年用品啊！ 仲要啊，今日唔播啊，唔知嗰日有冇得播噶？ 咪就系、是。 嗱，迎住春花先啦，真系嗱，点解咧？ 头 先 真系要感受下， 系啊， 嗱，用多啲时间去感受下，希望可以感动到个政府，系咪？ 唔系，我哋唔系悲观，我哋系面对现实。 我哋 现实咪话应该嗰个叫做农历新年咧，喺呢个维园啊嗰啲花市诶年宵市场冇咗啦。 年宵市场系咯，连湿货都冇卖咯。 系啊，嗱唔系，其实你预咗佢就本来譬如话买嘢食嗰啲咧，系啦就冇啦，旧年都系咁啦。 已经冇啦。 冇错啦，咁但系估唔到今年咧花都冇得你买啊。 啊，我就系担心咧嗱。冇咗呢一个嘅年宵市场，咁我哋啲住喺城市入面嘅人呢，本来諗住买年花呢，就梗係除咗去呢一个嘅 花墟 啦之外呢，就去年宵市场就方便啲啦。咁而家呢冇咗呢个连湿货都冇啦，冇年宵市场呢，我只係諗緊一样嘢就係、是、哇咁花墟一定逼到爆喎，咁我使唔使好早就要去买花呢？ 嗱呢、這个时候呢就见证住彭仔呢，佢就失策咗啦。佢学咩人住豪宅呢？佢住公屋咪好囉。 咁咪就係 囉。如果你住公屋 花市㗎。 你公屋就有得行花市啦呢次。 等我呢个师奶嚟啦。 係啦你。 我真係好唔开心呢。政府佢单方面呢係单方面呢公布取消年宵。咁呢就真係冇同我哋市民啦或者係档主去讲下商量下喎。 而家咪商量俾你囉。 唔係呀，佢单方面自己宣布取消喎。 咁政府做嘢係咁㗎啦。 佢单方面离婚喎佢而家。佢个人怼我知我签名喎， 佢整599支都冇问过你噶啦，系咪？唔通你可以反对咩？傻猪嚟噶真系，最紧要系咩咧？ 咁但系俾住 objection， 但系当初又叫我去嗰个投标，我请咗三日假去投标噶，我仲去可能去集资去嚟去咪储好多钱。 咁你可以睇下有冇机会去申诉啊？ 我储好多钱，跟住即系集资好多钱，跟住去谂住投个档噶噃。 可以， 今年个档口 系啊，好平， 几万蚊啫嘛， 几万蚊对我呢？文嚟讲系我一对于在于呢文嚟讲啊，系一件事嚟噶。 嗰日就投档，今日就投诉， 系啊，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我就会投降噶啦。咁样， 喂，但 系头先你都未解俾人听，点解如果彭仔唔系住豪宅，住 公 屋就冇事啦嘛？ 呢个紧要啊，因为咧食环署咧就话系啦，即系嗰啲地方咧，即系咪嗰啲年宵市场咧就冇咗啦。不如咁咧，我都知道你哋好中意买花， 系啊， 需要啊， 咁啊，但系咧边度花可以买到啊？不如咁咧，全港香港人有好多条屋村噶嘛，我哋就将佢散落去嗰啲屋村嗰度， 哦， 每条村都有个花档，好唔好啊？ 花档啊， 系啊， 街市里边嗰个啊？ 唔系啊，街市里边 即系佢应该系新开一个， 应该系好似摆嗰啲叫做档摊嗰啲咁，系 啦，即系佢觉得 嚟啊，你联想会系点样啊？ 如果佢系由头搭起咧，佢唔系利用佢嘅街市嘅话咧，我估咧 会唔会球场啊？ 系 啦，屋村可能啲球场或者咧当系大家咧公共聚集较为有啲空间喺度。 因为有时啲社区咧，即系嗰啲屋公屋村咧，会整嗰啲盆菜宴咧， 有 嗰啲咁样嗰啲花园俾小朋友踩单车嗰啲地方。 有嘅，咁可能咧就叫每条村咧就用嗰个地方咧就聚集人群，再唔系就咁样咯。 你唔可以咁讲啊！ 咩叫唔可以聚集人群？ 咩叫聚集人群？ 咁唔系。点啊？咁嗰度啲人唔嚟，咁点 买花？ 咁就唔系聚集人群啦。 俾佢哋卖花，咁佢卖完就走啦嘛，佢冇聚喺度嘅。 咁我行花市， 佢有人流，佢会 系。好啦，我哋又从嗰个嘅叫做成本效益去谂嗱，政府唔去单方面咧，所谓啊，单方面决定咗咧就冇呢个年宵啦。咁冇年宵佢个背后个作用就係话唔想大家聚埋一齐啦。 冇错。 即係好啦啊、哦、原来呢得几个大嘅年宵市场，咁啲人呢就会涌晒去某几个，咁就会多人。如果将佢化整为零，去喺不同嘅屋村都有啲小規模嘅小型花市，方便民众买花，咁系咪聚少咗人呢？自然会。 佢如果用呢一个数嚟计呢，佢就会觉得我哋分散投资囉。 系咪呀？ 即系我哋投资都有讲㗎嘛，唔好将所有鸡蛋摆喺我篮度。 嗰啲咪叫咩开花话？ 咩处处开花。遍地开花唔系遍地开花，嗱拉得噶，你又讲呢句 咩啊？ 有遍地开花拉噶，呢次真系。 我点样拉我嗰啲呢个四字词语？ 唔系啊，大老爷。 呢四字词语唔讲 得你啊！ 啊，你试下同啲花农讲加油啊！我即刻拉你啊！讲加价就得 咩？ 系啦，嗱， 遍地买花。 嗱，老老实实，花农如果讲话我加价就得嘅，你话我哋唯有加油啦，唔得，唔讲得呢句啊？ 咩啊？ 咩啊！ 我琴晚阿爹就话打气咗， 唔讲得嗰句噶， 打气。 所以你咁样遍地开花，你离晒谱真系。 咁多条村去买花档，咁唔系我 我只是形容那個情況，即我不是說什麼， 但 問題 是是不是這樣做就可以冇咁多人聚埋啦， 但如果咁样系呢条桥系啱嘅话咧，咁我就忍唔住问啦。咁、如果咧而家有啲任何嗰啲群众聚集嗰啲活动咧，佢、都系每区搞少少啫，可能都唔俾你嘅而家。 咁你嘅目的系咩先？ 系啦，睇你咩目的 咯， 睇你 目的 完之后嗰、个时候嗰、个系。 咁嗱，譬如马拉松。上次馬拉松 得一個啫喎， 唔係唔係，佢而家唔係話要壓後咗嘛？係 啊， 咁咪如果我打散佢嚟玩就得啦。區區馬拉松 唔知得唔得？ 每區 呢啲 idea 係 啦，你叫阿渣兜佢突然間提出呢一個就，不如我哋區區馬拉松啦，就喺公屋嗰度 跑， 等， 公屋接力跑， 你又可以咁講， 咪分開咗。 只不過大會咧，佢一嚟咧就諗住一碌過啫，冇諗住咁樣分散投資。佢話原來可以得咁樣分散投資，佢就早知可能咁做都 唔出奇喎。調轉我哋應該問嘅就係、咁分散投資，你都分極啊？你每一個公屋屋村啊，你起碼都有成千人去睇花啦。咁成千人就冇风险噶啦嘛？ 呢个 idea 系落实啊，定系考虑咋？ 唔系啊，佢话而家研究噶啦， 研 究啦，佢应该可能即系 研究完之后，哎呀唔得嘅烂尾嘅会。 哦，都系，其实而家咁讲法咧，佢宁愿一刀切好过。如果唔系，啲人就会真系问，头先新闻都问啦，咁点解公屋可以买花，喺年宵唔买得花？ 佢可能咧，因为咁样嘅，即系都要管理啦，即系每个地方都要管理，可能围院太大得滞，管理难管理，因为屋村有各自屋村嘅管理员噶嘛，咁咪 啊，其实啊，讲年宵咧，又真系唔系话只系得两三档大嘅年宵嘛， 系啊， 你其实观塘又有， 其实佢好多区嘅局 系 啊，球场好多噶， 其实都相当于。每个区都自己有一个噶啦，系咪？ 不过真系多人嘅嗱，所以咧，其实如果我哋想有咩反建议俾佢咧，我系咪真系可以参考下食肆嗰啲啊？攞飞都唔得啊？ 攞飞 啊，限人流啊，两个两个行入个花市度啊？ 我咪就话，因为围院太大咯。 咁啊，阿曾志豪，你呢个咧唔系仿效食肆啊，系仿效名店喺门口排队啊。 系啊，再唔系咧，就好似主题乐园咁样嘅，佢门口咧系啦，嗱你 买花pass。 如果你买 真系花 pass， 你买桂花嗰啲就有花 pass， 系啊，有花 pass， 最贵系咪就兰花？嗱，你买兰花嘅，俾你花 pass， 桃花啊、吉都得嘅，吓买水仙搭嗰啲排翻普通队，慢慢排，咩分开啲人流咯？ 诶，唔系 得唔得咁样啊？ 嗱，如果咧即系连呢个屋村嗰个档咧都搞唔掂呢个 idea 嘅话咧，就会应运而生咧，就系 deliver 花啊 ，即系人哋帮你，唔系有啊？而家佢已经话可以网上代购莲花咁样啊嘛， 一定会啦、 啊。但你冇得自己行咧， 系啊， 我又嚟， 系争啲嘅。 阿婆婆又嚟，你 点 啊？ 年轻人，你讲咩嘢？ 我要开心姐姐、啊， 啲咩花娃娃？ 嚟 啊，啲啊。紫花，紫花系细嘅，葵扇大啲，系啦。 咁送嚟我屋企啊？我唔识。 咁你咪讲你个地址咯，你系咪住清水湾豪宅啊？你系啊，写低，跟住我哋送翻嚟你度咯。 我咁样点俾钱啊？ 唔使噶啦， 我好惊误入呢个花圈套啊！ 嗱，你俾晒你啲 钱， 你俾晒啲首饰我，我就全家帮你作福噶啦。 咁 点 算啊？ 系啦，咁就冇问题噶啦。 呢啲骗徒实在太低俗。 系啊， 而家嘅长者应该会醒目好多。咁啊，婆婆我教你啊，好似咧，阿 Lisa 姐喺嗰个电视机嗰度讲抗疫七件事，其中有一件咧就系唔好自己做，请啲后生帮你做。 你 有冇后生啊？个问题系 我啲伤心事。 有啊，开心姐姐啦，都系开心姐姐帮你啦，好冇？ 开心姐姐系骗徒嚟嘅。 虽然我年纪不把，我云英未嫁，我话冇又冇乜朋友啊，我自己一个独居老人。 哦、你云英未嫁，每年都系买桃花系嘛？今年你唔好买啦。 点解啊？可能今年反而有啲。 同埋头先咧，我喺瞬间看 channel 咧，即系我哇口，我又问一句啫嘛。我话如果花市又取消咧，咁黄大仙头柱香咧， 系咯， 车公诞嗰个年初二定年初三啊，车公嗰、那个 年初三系咪啊？ 二啦就系车公， 车公二系咯， 通常系初三先去拜。 系啦，嗱，即系譬如呢啲日子，假我真系唔系乌鸦口，你千祈唔好怪喺我头上。啊、但我咁问啫，如果你花市因为觉得人太多，你要禁嘅话。咁黄大仙头柱香使唔使？ 系啊，都要考虑。 好多人嘅喎，其实嗰度 分段咯， 限人流噶，佢哋好似限 quota。 咁花市咪一样咯，可以限噶。 咁黃大仙得住，咪即係到地方啫嘛。 嗱，即係黃大仙個秩序咧，就息息員管理，但係你巴士個秩序咧，就要 政府 食環去管理。 我冇咁多人，係啦。 不過 又借唔到咁多人。 我哋知道去到最後咧，都係要揾翻黃大仙嚟管理，因為點解咧？佢哋而家冇錢賠或者冇錢營運，都係要點樣求神拜佛。去到最後咧，我係黃大仙咧，我都係話：喂，你唔好搞到我先得㗎。 喂，唔係啊，認真啦。 跟住觀音開庫咧，話佢今年借多咁多嘅，冇錢啊。 我即係咁，我唔係話幫政府，即係我意思話咧，佢覺得咧，即係圍院搞唔掂啊，即係或者係嗰啲花市搞唔掂咧，去到嗰啲公共屋邨都係一件。即係等啲花籠冇咁傷啊，咁同埋啲市民都可以近近地可以自己樓下買花，唔使去到咁遠，咁樣都係一件事喎、 啊。係，不過你要將嗰、那個你本身做嗰個決定嘅背後個理念原意係咩先？ SHE 啊，花又开好了吓，时间嚟到11:25啊吓。 系啊，讲开过年啊， 会 话 系 she 啊，系啊 she 咯， 系啊 ，she it 啊， 系啊，嗱，讲、啊、开过年，咁啊，我顺便讲埋阿家务助理啦，好冇？ 家务助理啊， 系 啦、 啊，紧 要、 啊。即系呢个即系每逢诶过时过节嘅时候咧，咁啊希望咧即系都系一个传统啦，咁啊希望咧洗干净屋企啊，抹干净咧迎新年嘅。咁啊即系每年都有呢个叫家务助理啊，嗰啲叫做时薪啊，究竟去到几？几多钱啊？ 我见到佢哋啲工会咧，讲到家务助理喺疫情之下，原来都几受困吓，几、 哦、 困难吓。 系咁啊，嗱，就系讲紧咧，由今日开始已 经可以请定啦，彭姐有需要嘅吓、啊，你可以 call 定啊。咁就由今日咧去到1月19号咧，就话咧大概时薪咧就130蚊。咁去到咧即系临近啦，即系日子将近啦。由1月20号去到2月4号咧就150蚊。咁啊，由去到2月5号至到年之后咧就150蚊起啦。咁啊，雇主同埋嗰个家务助理咧，你就自己去倾下究竟几多钱啊？ 你有冇试过请人做大扫除啊？ 系啦，我就 冇 嘅。 我是有的， 是的， 我有两年都试过是请家务助理呢，就是有 through 那些工会啦，那些 NGO 啦找的。咁其实就一来就叫等啲妇女有啲工作啦，咁二来呢就自己又可以悭返唔使动手做啦咁。咁我呢两次嘅经验呢都是麻麻地，咁所以之后呢我都唔使客气啦，我自己做返咁样嘅。 麻麻地嘅意思係话， 首先第一次呢请嘅时候呢就係、是、经常会碰壁，你唔好以为你打个电话你黄恩浩荡呀，我想请人呢就好多人肯嚟帮你做呀，佢会计算呢你住边区㗎，哇咁远呀唔好乱佢咩时间呀、啊。咁结果咧系 call 咗几转咧，先至揾到咧肯嚟帮你做嘅。咁、 哦、你嗰区都好隔绝嘅咩？ 梗唔系啊， 系咯。 仲要系咧，我唔系拣嗰啲咩年27打后咁问噶咯。 即系可能你而家开始已经， 即系佢好早已经嚟啦。 我已经特登再早啲啦，之后越后咧就梗系越抢手。 系啦系啦。 咁但系咧嗰个经验就系咁啦，结果就系咁啦。咁然之后嚟到做嘅时候咧，其实咧那个请人嘅朋友咧，你一定嘅屋企咧要预备晒嗰啲嘅林林种种清洁嘅用具啊，嗰啲等等嘅，咁唔长讲啦。 乜唔 系？ 系 我以为 佢携带嚟啦。 咁好笑噶，原来。 唔系，我哋唔知订啫啦。 咁啊系，咁啊系。 你 俾人买劳保噶？ 哦，劳保我知嘅。 系啊，要买劳保啊， 系啦。 不过而家好多 NGO 咧，本身已经买咗劳保啦，帮佢哋咁 样。 好啦，咁啊第二年咧又再请啦，第二年好啦，咁啊 就更早去啦。 因为我第一次嘅时候咧， 中秋已经打去啦。 系啦， 我上一次咧只系请一位，跟住第二年咧唔好啦，我请够两位， 系啊， 一齐做啦， 系啦系啦， 啲啦吓。结果。嗰兩位咧，喺度鬧交。 呢個廁所我抹噶， 你 行開啦。 咁樣抹嘢啊？ 鬧咩啊？ 鬧咩？鬧！ 即係話你喺房嗰度搞咁耐，搞咩啊？我成個廚房抹曬啦。 唔 係 喎，咁啊係喎，大家都抹嘅話咧，我抹慢少少嘅，你抹多啲，我咪可以唔使做咁多咯。系喎、 啊，你知唔知我拍到咧，我自己喺车度缩埋咧，仲坐喺度睇佢两个点 啊？会唔会系争开有条路噶啦？ 我唔知啊， 争重喎、啊。系喎、啊， 哎呀，我冇谂过，我以为他們 好正啊呢、這个， 因为咧佢哋真系会嘅， 譬如请唔请？ 视乎间屋大小咧，又请两至三个人咧。我以为佢哋系会行孖必嘅，原来系东一个西一个。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争咁个步骤？你请咗两个工人之后，no， 你请咗两个工人之后，你仲要请多个管家。 哦，就指 个管家专门睇住嗰两个 指挥， 真嘅系啦，冇错。 喂，请我啊，请我啊， 系啦， 我不如做嗰个管家。 唔系，我真系识得有人，佢话佢阿妈系专门做呢个工作噶。 系啊， 督促佢哋啊， 督促噶，系专门管住嗰啲人噶、 啊。你明啦，我哋男人咧， 系啊， 见到女士喺度工作，即系你唔好烦佢啦。 系啊系啊， 仲要扮到咧，好信任你哋嘅，所以咧喺厅度坐埋一角睇嘢。 所以你应该咧一系就再分配工作。嗱，阿莲咧睡房同埋厨房你嘅， 系 啊，阿娟咧就个厨房同埋咧个厅系你嘅，我话知你。搞几多个钟 会做嗰个咧？我又唔识阿娟，就唔识阿莲。 一嚟咁，一系咁，一入门口杂色啊，杂色，边个负责俾人抽签咁样？ 咁有冇一个识杂出嚟就官人啊？不如我唔使做啦。 系啊， 系啦， 所以啲过去嘅经验令到我剧步啊。 系啊，嗱，你单新闻都系留翻12点又慢慢同我哋分享啦。佢都未有机会开到出嚟，但唔紧要，我哋转头就有人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政府在启德社区会堂设立的个案追踪办公室今日起运作，多个纪律部队调派人手协助追踪工作。海关关长邓义海到场视察的时候说，期望设立中心有助尽快找出密切接触者，减低社区感染机会。 他到场是希望了解中心运作是不是畅顺。他又说现阶段已经派出不少的同事，因应疫情发展，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再调派人手。政府因应疫情发展，决定取消今年的年宵市场和新春市场。兰花花农杨小龙说，业界下午会同当局会面，商讨补助问题。他希望每棵的兰花可以得到政府100元的补助金。杨小龙在维园和屯门年宵市场合共投得16个摊位。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身预备是大约32,000棵的兰花应市，而家取消年宵市场，估计损失超过300万。他认为在公屋卖年花绝对不可行，质疑维园地方大有空旷，点解惊多人？他又话可以考虑网购年花服务。黄凤律师行上个月因为有前文员涉嫌不诚实挪用客户款项，被律师会行使法定权力接管。有苦主说买楼的资产被冻结，估计很大机会需要塌订。这名苦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上个月换楼购入楼花单位，原定12月28号成交，但尾数540万元在律师行被冻结。他向发展商表明情况，罚息期21日，每日罚息 7%。 他需要在限期内筹集这笔钱，但估计很大机会要塌订。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说，留意到苦主无论同律师会抑或是接管的律师行都严重沟通不足。他又说制度上亦都有困难，如果档案的数目太乱，即使是想解冻款项，亦都要顾及法律上会不会涉及信托风险等技术问题。日本多处近日连降大雪，局部地区积雪超过两米，过去两日已经造成10人死亡，接近300人受伤。气象人员说，日本海沿岸地区今日会持续落大雪，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外出。日本气象厅说，受冬季气压和极强寒流影响，日本新息县和北陆地区近日录得破纪录的降雪量。气象厅提醒民众留意路面结冰和交通情况，亦都要对雪崩、屋顶积雪过厚和电力可能中断提高警觉。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68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131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3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移动44.7升3.2，腾讯控股596.5升23.5，海底捞64.5毫半升系跌3.6毫半，吉利汽车33.1毫半跌1毫，中芯国际26.6毫半升1.6毫半，阿里巴巴228.8升4.6，美团311.6跌6.4，中国海洋石油7.2毫半系升1.3毫，小米集团32.6毫半升7毫，比亚迪股份262元升2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1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5，人民币6.48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港金现价报16,920元，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69美元，卖出1,8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哋知唔知呢啲系佢对你发出嘅温馨提示，兼且加少少警告。嗱，如果不理啊，日积月累，其实你知唔知会唔会有后果嘅咧？吓？ 老公啊，今日咧我想去行山啊，我啱啱咧买咗呢对好新嘅波鞋啊，我想试下佢嗰啲功能啊，同你边个劲啲？你话好唔好啫？ 功能啊嘛， 系啊，你又冇乜功能，我知噶啦、 啊。好啊，好啊，好啊，换衫之后行得啊？ 哎呀，等我执埋个靓靓嘅背囊啦，仲有 bling bling 嘅太阳眼镜先。 哎，行得老婆。 What？ 你讲咩话？ 咩啊？行得嘛？有咩问题啊？吓、啊？ 你换咗衫噶啦？ 嗯，系咯、 啊。你做咩着翻条牛仔裤啊？凉鞋，脚趾甲未剪，黑边出晒。请问呢个咩 style 嚟噶啦？ 咩啊？咁平时我都系咁着啊牛仔裤噶啦。 你冲凉唔着牛仔裤？ 唔系啊，冲完凉啦，行山啊嘛，热啊。唉，咁咪着凉鞋咯，咪爽啲嘛，唔好咩吓？ 你唔好着一笨 啊！就一重点，呢件事系人妻嫌个老公咩嘅咧吓？系佢着唔啱衫裤去行山啊！乜嘢造型先系重点啊？牛仔裤、凉鞋同佢去行山唔系吧？ 哎、老婆，喂，做乜咧？去完阿女嗰个学校颁奖礼之后咧，你唔好再笑过，又唔好同我讲嘢，又唔俾我拖，又你嬲我啊？ 我冇嘢。 你喉咙痛、啊，你把声而家仲难听过我、啊。 我块面仲难睇啊。 咁啊系啊，你都知道我唔介意噶啦。不过咁你点解而家先觉得自己难睇嘅？哎呀！你个样咧，好似跌咗落个坑度，然后仲要食咗两啖咁样，发生咩事啊？一定系我有啲嘢做错啦。你如果唔讲我听咧，我今晚会啰啰挛嘅。不如你俾啲 tips 我。 你仲唔知自己衰咩啊？吓！ 我知道我最衰就拣咗你。对唔住，老婆，我已经跟足你嘅旨意咧，同老板请咗半天假，做完工作。再同阿女去学校参加佢嘅颁奖礼，我仲冇迟到添，我仲买埋啲凉果俾晒啲家长食咧。我已经做到加零七噶咯噃。 你真系啊，你系冇迟到啊。 系啊系啊。 但系你哋睇下自己呢身装束啊，你发生咩事啊你啊？ 我换咗底裤噶咯噃，你嫌我黄揿揿嗰条咧，我冇着噶咯噃。 你呢套系翻工衫吓， 咁有咩问题啊？ 你开完工成身臭汗，你明知自己做地盘啊，冇时间啊，即系洗个面你都去换件衫，整下个头啊！ 吓、啊，老婆，我戴咗嗰个地盘帽咧，其实本身已经压到有头盔个造型，都唔使 set 头，好靓噶咯噃。同埋我平时放工之后咧，我要翻屋企冲咗凉先可以换衫嘅。咁你今日咧我早咗啦，我又冇得翻屋企冲凉啦，我咁样换衫我唔惯啦。咁而家限聚令咧，嗰啲桑拿浴室又冇得开，就系平时我都唔去噶啦。你知道我个人好乖嘅， 得啦吓， 系咯。 你呀，知唔知呀、啊、人人呀、啊、都着得好尊重嗰个颁奖礼㗎，係得你一个啊作为家长湿晒汗咁求求其咁啊，仲整个咁样咩啊头盔发型啊，哇安全帽发型啊，我真係唔该你呀、 唔怪得知老婆你今日着到咁低胸啦，开到落个肚脐嗰度，你真係好尊重啊。 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稍后再跟大家一起讨论，但是去到第三个情况，究竟、是个老婆有问题还是个老公有问题呢？ Hello， 我回来了，我为什么你还没冲凉的、 老婆你咁叻嘅吓，一睇就知道我未冲凉啊、我想着等埋你啊嘛， 我等你个头啊！我讲咗几多次啊，你唔好着我件神褛啊！ 你中意嘅你咪自己买一件咯，又唔知道自己嘅膊头阔到死，一阵赚到人哋都见好 slim cut 噶嘛。 我挂住你啊嘛， 我挂你个头啊， 老婆。你呢排啊，同朋友出街飲茶食飯咁樣啊，佢哋啊有冇同埋老公啊男朋友去噶？ 咩事干？而家你而家做乜嘢？你想 check 我啊？你吓？ 问下啫嘛。 你学嗰啲咩嗰啲 Twitter 咁样？你而家想审查我啊？你咩意思啊？吓？ 嗱，你以前咧都会同我啊出去见下你嗰啲同事朋友啊嘛，但系加阵 加咩阵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限聚令。 我吓你个头啊！我唔想你失礼我啫。 咩啊？讲到咁严重啊？失礼你？ 你啊，你出去食饭啊？我叫咗你唔好饮几杯之后咧，就你次次都话冇事嘅，冇事嘅 ，OK 嘅 ，OK 嘅。 水啫， 水乜嘢啊？你水讲漏咗呢个对白，我水你个头啊！ 咁个身真系冇事啦。我冇乱讲嘢，我又冇呕，系咪啊？见到你都，我度 啊， 你我仲瞓咗啫嘛，最多都 你着住我件神褛，然后你激到我好嬲啊！而家我唔知神褛，我晚都嬲啊，我午都嬲，我早晚都嬲啊！今日个肉酸啦、啊，你而家你次次都要我同事啲老公扶你翻屋企啊！ 啊，得得得，我最多唔饮啦，以后都啊！ 你每次都讲呢句嘅啦， 啊系咩？ 啊，仲有啊，我唔应该讲嘅，佢都讲埋出嚟啦。人哋你有冇见到人哋啲老公啊？个个都着得啊，好企你噶。你呢 我都好企你噶、哦，成套运动衫裤。 我问你个 咩啊？ 头啊！你每次都系着同一件运动衫，你将嗰件衫间都涨到变成六条间啦，已经。你想点啊？ 咁普通见面食饭啫，唔使打晒煲呔，着晒西裤咁系嘛？ 我讲极你都唔明嘅、 啊，阿老婆啊，咁你下次你帮我准备翻着啲咩衫裤，咁咪唔会失礼咯，系嘛？带埋我去嘛？ 我讲多俾你听一次，我唔系你阿妈，死佬，我系你老婆。 啊，各位男士。结咗婚啊，喂，真系唔好太求其、太依赖啊，否则日子耐咗啊，你嘅角色系会消失咗，都唔知道啊。各位巴打，祝你好运啊！ 做到，谁会叫你满足感更高？尽心的修补，补不到半生枯燥，只好演像戏报。情感的风光，无限人在看，难到处细数，只好说谎。什么都担当，朝追晚赶，配合期望，这个硬汉。说对谁讲？男人的感慨和专一比赛，旁观者都会赞颂这种热爱。谈一天恋爱，留一生感慨。男人胸襟应可将一切负载，谁都不贪爱，才得到喝彩。共你度过一生一世到未来。情即使不在，未可放下来男人的感慨。只好说谎，什么都担当，朝醉晚赶。 赛，旁观者都会赞颂这种热爱，谈一天恋爱，留一生感慨，男人胸襟应可将一切负载，谁都不贪爱，才得到喝彩，共你度过一生一世都未来，情即使不在，你可放下来，男人的感慨。情即使不在，仍不会负爱，男人的感 你话系咪真系好感慨呢？许志安男人的感慨，加埋今日呢个题目啊，程振鹏，你肯定冇呢个烦恼啦，你日日知整到咁咁样， 烦恼都系 着咩衫啫？ 睇唔过眼嘅都系啲同事同埋朋友嘅啫。 唔系，即系仲要系睇唔过眼就哇咁知整嘅，又亲色嘅咁样，系咯。 嗰个好似系我嚟嘅， 咪就系你咯。所以我话你唔会有呢个烦恼啊， 俾人厌。 系啊，你唔会有人调翻转就系嫌你咧？你点解着得咁靓啡？你冇呢个一日。 唔係喎，豪仔 ，sorry 喎。如果咧佢係嘅，佢其即係譬如當舉個例係嗰啲家長，咁可能其他家長哇，你著到咁靚嘅，即係可能都會有啲厭世眼光。 唔係厭世眼光咪好咯。 但係 冇咯。 如果係佢嘅伴侶咧，可能佢瞄佢十個嘴㗎。 點解啊？佢著得市正又唔好啊？ 因為佢太麻煩咯，佢可能試一試足一個鐘頭嘅衫先可以試咗出嚟。 唔 係 喎， 妨礙到他人啫。係啦，我其實襯曬啊。絕配，但我用了十分鐘啫， 冇錯。 咁又點咧？ 係啦，嗱，即係如果你是一個好 smart 嘅人咧，即係哇，總之我一心啦，哦 ，OK， 好似頭先個出席阿女嗰、那個嗰、那個頒獎禮咁樣，咁咧跟住咧佢知道自己咩身份嘅，即係譬如佢真係咧，我因為呢個真係一個 case 嚟㗎，咁咧嗰個人妻咧，嗰唔係係嗰個人妻啊， 我成日都話佢哋將自己啲家事擺出嚟真係， 阿華先會 我哋應該感到多謝嘅，係感激嘅，應該心存感。 即系咩？佢 将自己屋企嘢摆 咁啊，咁啊，佢叫佢出埋份粮俾我玩啊嘛，都话 先唔系咁啊，话好知情嘅。 咁即系你啦。 总之我都唔会，我都唔会失礼嘅。咁个问题咧，有个咧真系个 case 就话咧，嗰个老公咧就真系咧放工咧就赶住去颁奖礼咧，佢话咁俾老婆嫌弃咗，全场最 污饼， 最污饼嗰系你啊，咁样就嬲佢。 咁嗰个老婆咧着得。 咪低胸到肚臍咯， 唔係咁呢日你講嘅啫。咁問題就係呢個老婆咁，當然唔會啦。如果唔係佢點會先嫌棄佢老公啫？咁佢就會好大型就話：有冇搞錯啊？點解你要咁樣啊？咁失禮街坊，失禮佢自己，失禮個女啦咁樣。 哦，我就做得好足嘅。我咧有機會同我啲細路咧，無論係面試啊、見家長啊、俾人罰啊、俾人讚嗰啲場合咧， 你係唔係個仔要買衫，係你個爸爸要買衫？ 唔係，我都會寧願咧，俾人哋覺得話哇，使唔使咁隆重啊？即係禮多人不怪啊，係啊。 你兩個仔點會呢個年紀點識得嫌棄你啊？ 唔係佢嫌棄啊嘛， 家長噶嘛。 係啊，我即係我寧願咧去到所謂即係嗰啲叫公眾場合嘅時候咧，寧願俾人覺得話哇，呢個爸爸唔使咁隆重係嘛？嗱，呢啲叫禮多，係人不怪嘅，係啦，即係總好過咧就調。翻转咧，你真系我都唔想牛几粒记咁样走过去。 哦，系啊，真呢个钟真系好似头先嗰个，佢真系话咧，佢去翻咗半日工，跟住就即刻赶去嘅时候咧，咁唔该，嗰个老婆就嬲咩啊？咁你可以带件衫噶，你带条毛巾去，即系去打你下自己都可以啩咁样。 喂，但系有冇去到咁夸张咧？要咁样嘅嚼法先而家。 定系如果咩冰封三日啊？ 冰封三尺啦，真系系啦。 冰封三尺对唔住，系啊。咁啊，即系话咧，如果一对夫妻系咁样咧，即系话对方咧经常都系咁，佢先至咁扯火嘅啫。 咁、当然啦，都话呢啲嘢会日积月累。譬如当有啲 case 我睇到咧，就系话咧系真系唔个老婆唔再。有聚會咧，係唔同埋個老公去咯， 就係因為 人哋會繼續喎，人哋嗰啲老公，即係人哋朋，即係佢自己朋友會帶佢自己老公或者男朋友，但係佢自己整下咧，覺得真係自己老公失禮。 嗱，我就要嚟一個出賣朋友系列啦。總之我身邊有個朋友咧，男仔嚟嘅，佢係真係咧好典型嗰啲咧，sell 內涵。 衣着打扮咧，如果 即系好不修边幅嗰啲。 如果唔系翻工咧，佢一定要着嗰套老西咧。其实佢平时可能见面咧，就算我哋约佢尖沙咀，我哋都会同佢讲话：喂，阿师兄啊，尖沙咀， 尖沙咀，即系讲得明白，尖沙咀 系得我哋几个麻甩仔啫。不过你都千祈唔好再着短裤同埋凉鞋嚟酒吧度饮酒，好唔好？虽然我哋已经过咗会追女仔嘅年纪，不过都唔好失礼啦。佢都系会咁样着衫嘅。好啦，咁但系咧， 嗱，你作为朋友， 唔系 系女隔篱嗰个。 但系所以我话我点解咧要提出咧？咁佢有老婆噶嘛？佢老婆咧劝佢系冇用嘅，用一个实际嘅方法， 掉晒佢啲衫裤， 唔使掉嘅。老公啊，我帮你买咗一套靓衫啦，你睇下，哇，又唔知咩扮牛津大学嗰啲衫啊，又嗰啲，总之又 唔中意唔着。 唔系啊，嗱，佢又好顺得人意噶，佢话好啊，你买俾我咪着咯。即系佢只不过自己唔系好主动，佢唔介意，佢唔在意呢啲嘢。 佢有都会着嘅， 系啦，有都会着嘅。 佢嗰啲咧系在意自己嘅内涵多于一切嘅， 所以 觉得佢嘅才 系啦， 觉得佢嘅才华咧可以掩盖晒佢嘅外形。 唔系，所以呢个系好好嘅，因为有几次出嚟咯，我哋话哇唔同晒，点解你会？哇！点解你会着呢啲咁嘅恤衫啊？ 咁佢嘅另一半就沾沾自喜。 冇错啦，佢就好开心咁话：轻啊，老婆送俾我嘅咁样。嗱，咁咪唔使好似你人妻嗰啲稿咁样咧，净系识得怪，然后就话： 哦 老公你又唔好嚟啦咁样，你主动出击。 嗱，咁即系话呢个世界系有呢啲咁嘅老公。如果老婆唔系帮佢打点一切嘅，佢就会系一世都系咁样啦。 又唔好咁样话佢。 咁你咪头先我最尾嗰句咩？ 老婆嘅功能就系其中包呢样。 佢有多功能老婆啊嘛，形象指导。 头先个老婆系诈认话。喂，我唔系你阿妈，系、你老婆喎、 啊。哎呀，你唔好当嗰个阿妈。嗱，你一个极端走去另一个极端啦。你由老婆一走咗去 Leo Leo 嗰个位度，走咗去仲有咩 fashion designer 嗰啲啊？系啊，仲有咩嗰啲？你走去嗰个位度啊嘛，你唔好当自己阿妈。你当咗而家自己就系咧嗰个形象指导，哇！你好有自豪感噶、 啊。要令到自己咧好有。 得啦，我知啦，你当自己系花姐，你要将你老公。包装成为 Mila 又好 ，Era 都好，总之就要将佢变成一个全民造星。 哦、 你呢个争好远，你心态上面你就好开心嚟咗。 咁 为 何 除非你用埋呢招咧，你个老公都 系冇错。 改善， 我觉得除非咧，你买埋件衫啊，几乎条底裤都帮佢换埋咧，佢都系着牛几粒记， 佢都系唔理。 咁咧，佢呢啲冇得救咧，咁啊就另计啦，即系另计啦，系咪先？ 你信唔信呢个坊间系真有啲冇得救？佢你买咗佢都唔着嘅。 咁我信， 就 好 咁点搞 咧？硬噶嘛， 系啊，咁点搞啊？ 咁你就要参考娱乐版啦。 佢有佢嗰套， 你就要参考娱乐版啦。 咩 啊？ 凡系娱乐版咧，一型 老公攞奖赞老婆，诶，多谢老婆，老婆都一 系啊。唔系，我唔系讲呢啲，你就要睇下娱乐版啦。 讲边个啊？ 我好记得咧，娱乐版咧，譬如每次介绍亲啊，周星驰咧，早嗰轮咧，早嗰排啊，早几年嗰啲咧，通常会点话？星爷咧一身亲民嘅打扮，牛记粒记啊，或者咧即系佢有时。即系嗰头白发咧，求其粒顶帽咧，然后有几次影住佢喺中环咧，踩住个单车喺度行过啊嘛，跟住啲人仲话哇，真系认唔到呢、這个星爷，因为佢着到佢完全唔着，好平民。咁但系人哋嘅用语系咩啊？亲民化嘅打扮，亲切。你 可唔可以改变呢种 系啦？你冇错啦，你个老婆你唔好再嚼佢不修边幅啦，你可以调翻转就系、是。我老公今日谂住一个亲民嘅打扮，大家聚会， 唔系啊， 几好， 咁咪得咯，冇事啦。 所以咪话咯，整整下嘅，咁咪跟住费事叫你咯，因为劝 点解要唔叫佢啫？你会唔会听日个聚会？周星驰话嚟，你会话星爷，你记得着隆重啲，星爷着牛记，你咪唔俾佢嚟啊？ 系呀、啊。 你会唔会话星爷唔好意思？你如果咁样着拖鞋，我唔俾你嚟我聚会啊！真系阿成哥话我谂住打完 golf 就嚟啦，我唔换西装。 大家朋友啊，大家平等嘅，冇一个星爷喺度啊嘛。 佢系你老公嚟噶嘛？而家 系啊， 佢 系你仿如天上嘅星星啦。 冇错，佢系你心目中嘅星爷啊嘛，咁先得噶嘛。你就要做佢买咗飞冇得退票嘅嗰个观众。 咁呢个肯定啦， 冇错啦。 咁但系问题，其他人会喺度笑你，哎，你真傻嘅。 笑埋啱咯，星爷俾 人 笑。系啊，冇错啦，系咪好啱？我哋根本应该咁样噶嘛。 有咩双鬼拍门啊？双剑合璧啊！你哋。 男人真系好惨啊！嗱，着得花枝招展又话。你系咪出面识个第二个？ 系啊， 仲要喷晒香水、焦晒头先出去啊？系咪？系咪衰先？系咪衰先啦？ 着得靓又多嘢谂，着得差啲啫。 又 话 你舐啡真系，哎呀， 好难做啊！ 好似我同彭仔咁完美嗰啲唔多噶。 波洛西扬言，若果彭斯唔采取行动，佢会推动众议院展开弹劾总统程序。据报已经有210名嘅众议员支持弹劾，接近众议院嘅多数。 另外先后有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要求特朗普辞职。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维持在10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气寒冷和干燥，密云今晚云层逐渐转薄，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 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22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1,40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3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移动44.95元，升3.45元；腾讯控股596.5元，升23.5元；海底捞64.1元，跌4.1元；吉利汽车33.05元，跌2毫；阿里巴巴227.8元，升3.6元；中芯国际26.35元，升1.35元；美团312.2元，跌5.8元；中国海洋石油7.39元，升2.7元；小米集团32.75元，升8毫；比亚迪股份261.2元，系升2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5，英镑10.473，瑞士法郎8.728，澳元5.978，加元6.081，新西兰元5.58，欧元9.4411。每百日元对港元7.4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3。港金现价报16,920元，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96美元，卖出1,83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星河名居也。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星河名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湾仔道去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就在庄士敦道。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白元浩踏入2021年，有乜嘢想同听众讲啊？ 西瓜之城炸鸡白点都能教咧，你话爱听下？ 到底你想讲乜嘢啊？ 我用福建话讲，晨光第一线，每朝8点啫。如果想听多啲，记住留意啊！ 梁咏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你 又讲过系咪真噶？工厂咧？ 系啊。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二台通识60秒， 要提防火务诈骗攻击，就要对可疑电邮、短信同埋网站保持警惕。 千祈唔好开启任何可疑电邮或者当中嘅附件又或者超连结。对一啲要求你提供个人或者账户资料嘅电邮同埋网站嘅时候，要特别小心。银行一定系唔会以电邮方式索取你嘅个人资料。安全起见，有怀疑嘅话就应该先透过其他途径，例如系打电话去核实对方嘅身份。至于喺浏览一般网页嘅时候，应该避免直接点击连结，特别系来历不明嘅电邮或者社交媒体所在嘅 URL 连结，最好系以人手方式输入 URL 网址，又或者通过已经预先加入书签嘅连结去浏览常用嘅网站又或者金融机构网站。而当你用紧公共 WiFi 嘅时候，就最好只系浏览设有加密技术，例如 HTTPS 嘅网页。如果有任何怀疑，就要避免进行有个人同埋敏感资料嘅活动，例如网上理财，去减低资料外泄嘅风险。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风霜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道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而家转咗是十点，仲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话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二点嘅风骚快活人啦，而家直播室咧继续有呢一个程俊鹏啦，有曾志豪啦，有桂花田嘅吓。 我系 come off 嘅， 当你系一齐啦，我哋。 我想咧借呢一个嘅时间咧，即系又想咧，即系话向呢一个嘅日本嘅朋友咧，除咗问候之外咧，即系又想讲一次咧，即系日本人咧，佢哋嗰个心理质素咧。喺一啲困难时刻咧，有阵时又真係好似好唔同嘅，即係要让我们咧多一点欣赏咁样。何解咧？还记得咧3.11地震之后咧，咪当时嗰个嘅状况咧，我哋都有一点惊讶，就係、是、佢哋秩序係好非常好啊。 係囉係囉。 係排住队咧去去啲便利店啊超市嗰度咧，唔会话抢嘢啊，即係咁样嗰种咧。 係。 还记得係咪？ 嗯。 好啦，而家呢一两天大家听到啲外电嘅新闻，都知道日本嗰边咧就积雪啊，落雪啦。 哦、 喂，落雪啦，冻啫，咁佢哋都冻惯㗎啦，照计咁。咁但係呢，原来呢一次嘅咁痛嘅天气呢，都令到佢哋都有人係猝死喎。 哦，都会嘅，边笪地方你一冻咧，特别佢哋多老人家咧， 系啊，咁啊， 系体弱 不能够忽视啊，系咪？咁即系都系一种嘅天灾，某程度上都系一种天灾啊。 嗯。 啊，但系佢哋咧有朋友咧，真系苦中作乐啦，真系咧懂得咧喺呢一个咁样嘅天灾底下咧，佢都仍然咧可以有呢一种嘅谂法系点咧？啲积雪如果俾你喺一间屋嗰度，你住紧嗰间。屋啊，个积雪咧，净系堆满咗你屋企嗰啲窗户啦，即系你打开个窗，系嗰啲雪嚟嘅。咁但系你可以做啲乜嘢呢？已经系一，梗系要去铲走啲雪啦， 系啊， 系嘛，解封翻间屋啊。但系咧喺呢个日本咧，有朋友咧，佢喺呢个嘅积雪嗰度咧，堆咗喺自己个窗户度啦。佢打开个窗户咧系雪嚟嘅。 O K， 于是乎点咧？佢索性喺嗰嚿。窗户打开咗之后咧，嗰嚿雪咧，佢凿啲横间，凿一啲嘅窿窿，攞嚟做雪柜啊。 O K， 啊当雪柜啊， 雪柜 哦， 摆汽水啊， 即系佢横掂都已经封到去一个咁嘅地步啦。O K， 咦，咁啊 O K 喎，哇，佢真係厚到一個點㗎喎， 好犀利喎， 好緊要啊，即係其實那個積雪呢已經係佔咗佢個窗户呢三分之二。 係喎，同埋好厚囉，佢應該推唔開佢囉，索性就就地取材喎。 咁我以為呢 可以作到， 係啦，誇張喎。 放飲 係啊係啊！ 我以為咧，即係因為佢隻窗已經係封曬咧，即係成有著有個冰牆喺度啦。係 以為個框喺度。 係啦係啦，咁啊打開窗，不如我索性整一個淨係嗰個玻璃框嗰淨係撩嗰啲算啦，其他啲唔好作走佢啦。咁樣原來佢咧會做冰櫃 啊！幾好啊！佢苦中作樂啊！係 啊，苦中作樂咯。即係有時嗰個心理質素咧，即係人咧面對逆境咧，都係要如果能夠你個 EQ 高啲啊，心理質素咧係強啊，就真係好多。事情你都唔使太过悲观啦。 不系 啊，嗱，如果你讲开咧，你讲紧啊冰墙啦，系日本嘅冰柜啦，冰墙变冰柜啦， 真正嘅冰柜。 系啦系啦，咁我想讲下啦，头先我咪讲开咧，嗰个瞬间看 channel 有时咪讲暖炉嘅。咁你你知坊間啲暖爐咧係有幾隻唔同款噶嘛？咁有啲叫做咧即係咧， 你屋企嗰隻係咩啊？ 咩油壓式啊？ 沖油式啊？ 沖油式好似嗰啲叫咩？ 輻射 得咁啊，沖油式 係啊係啊。 咁有啲係輻射式啦。知唔知係咩樣㗎？ 放射式啊？ 放佢寫輻射咯。 好驚 啦！咁放射式即係有啲管咧，淨係著曬燈嗰只咧，好殘眼嗰只咧。 即係有張紙揞埋佢會著火嗰啲。 啊係係係啦， 即係外露嘅，有啲外露咯。 啲係最唔建議用 啊嘛。係啊係啊。管嗰啲咁樣咧，仲要著曬燈啊，著曬殘燈，有啲人咧。 做咩？我看。烧鸡油， 系啊，系啊， 真 系因为佢真系 焗炉咁用， 系啊，即系佢焗炉嗰贴发热管啫嘛，其实，因为你焗炉只系有个箱有个盒，咁嗰啲人咧， 咁佢可唔可以摆块铁线喺上面啊？铁丝网，看多士， 佢点样咧？佢咧就咁嗰啲系就咁坐地啦，咁嗰啲管咧就面向大家啦嘅时候咧，佢喺上面咧吊晒一条条嘅串烧喺度。 串烧啊！ 咁咧佢就揸住一抽嘅，即系咁揸住一支棍啦，下低又吊咗几条串烧啦， 凌空 系啦。咁因为如果你自己喺面前会辣亲啊嘛，咁跟住就喺嗰啲暖管前面喺度烧啊。 有冇讲话烧时几耐咧？ 我唔知，冇讲。但系呢啲画面系超劲搞笑，啲人就话：啊，还原都系咯。嗱，你有你个雪柜，我有我个即系就咁个暖炉喺度焗嘢食，烧嘢食咁样。 但系佢嗰嚿食物如果真系整熟咗，我真系唔知佢。 不过咧，你话日本佢哋嗰种冻咧，同我哋香港最大分别系咩咧？譬如我哋香港咧，无论几唔系无论几冻都好咧，第一我哋冇落雪啦，系咪先？嗱，落雪就争好远，仲要第二咧就系假设香港都有落雪咧，因为我哋地方细啊，即系你最远咧，譬如你由香港去九龙啊，或者你点样去嘅地方咧？ 一个钟头 你揸车无论点样咧，好快都会到啊嘛。同埋咧，你唔会有啲叫荒无人烟嘅地方咧。所以我哋从来唔会有一个叫做冬天驾驶嘅警告。 哦，系啊，系啊，绝对系啦。 但系佢嗰种驾驶警告系乜嘢咧？ 哇，佢嗰啲驾驶警告好紧要噶。 嗰度加条铁链。 唔系呢啲啦，今年唔系呢啲啦，即系我哋头先嗰啲好传统嗰啲咧，加个铁链啊， 系啊，加个锁，系啊。 唔系呢啲啦，唔系呢啲啦，因为随住近年科技嘅进步咧，我哋而家中意咗揸咩？揸电车啊嘛。 哦， 电动车。 电动车嘛，就嗰啲电车咧。咁我见到今年咧，原来日本佢哋咧已经发出咗呢一个咧叫驾驶建议，佢冇逼你嘅。 哦。 不过佢强烈建议咧就话。 就叫你唔好揸。 如果你系特别系住喺嗰啲咧，即系山区啊，即系你住喺东京嗰啲都好繁华，冇乜所谓啦。但系如果你北海道啊，或者仲有啲咩乡下少少嘅地方咧，佢强烈建议大家咧唔好揸电车。 唔够电。 因为惊佢中途。 点解咧？ 因为佢要用好多电嚟发暖气，开暖气。 其中一样咧就话，如果咧当喺严寒。之下呢，因为佢特登都落雪啊嘛，唔系我哋有八度啊，佢嗰度可能零下啊嘛。佢话咧，第一咧，原来落雪之下咧，佢哋嗰个车嘅电力嘅效能咧，会降低20%。 降低20%， 因为真系好冻啊！即系你谂下嗰阵时，咪试过咧，话如果喺好冻嘅天气之下咧，你嗰啲电子相机咧，分分钟冻到开唔到噶嘛。 啊，系啊。 咁佢啲呢啲电子零件咧，同我哋嗰啲柴油系唔系柴油，即系我哋嗰啲燃油咧，轰又唔同啦。咁首先咧就话第一。你已經本身咧個效能會弱咗啲噶啦，就跌佢即係所謂跌鍋跌20%，即係跌鍋名副其實跌鍋，係啦。然後第二咧就好實際嘅，行到中間，如果你真係冇電嘅話， 冇电嘅话， 跪咗喺度。 你唔系有唔会有充电站噶嘛？你加油站都话有，因为佢哋话咧，如果你加油咧，你仲有机会话自己买两罐油啊，即系可能佢日本佢俾你啦，系啦，佢可以添啲油喺度咧，你自己摆上去。 唔通我搭条电线咩？ 系啦，冇噶嘛，你又唔可以攞个充电宝嚟当佢充电噶嘛？ 咩啊？咁你会睇到自己嘅电可以用几耐噶嘛？ 但系佢话你喺冬天之下咧，佢跌锅啊！佢话嗰个损耗好快咧，所以佢强烈建议。 就唔知佢突然间可以下降咗几多咁样，或者佢中途会冇咗。 系啦，同埋佢觉得呢个风险咧，系同你嗰、那个即系叫做危险性好大啊！ 哇，咁佢 哋真系特别系话，因为日本佢哋落雪咧，佢会有嗰啲叫做唔知叫做豪雪地区啊，即系好似豪雨嘅意思咧，豪雪 啊， 好劲 系 啦，隆胸啊， 隆胸啊， 佢就建议啲民众咧最好唔好揸电车， 咁、所以 揸翻油车好啲啦。 所以佢哋会混能车咪好 系好啲好啲嘅系啊。 Hybrid 系咪真系佢唔动电嘅时候可以用翻油啊嘛？ 系啊， 唔怪之多咗咁多呢啲咯。 真系嗱、你谂下佢系推到最极致咧，即系话如果你架车真系抛锚嘅话咧，因为冇动力，你喺零下十度啊，或者系啦、啊，你谂住揸嗰个油车都稳稳阵阵啦，佢系有佢有一格成一格噶啦，但系电嗰啲咧，佢话会突然间佢受影响咧、所以嗱，日本嗰种冻同我哋香港又真系好唔同噶。 唔系啊，头先你讲紧嗰个系咩揸车警告啊？ 系啊，但系佢就系因为佢哋嘅冬天嗰种冻咧，会影响佢哋揸车啊嘛。到时咧，睇下你仲可以点样乐观啦。打一个窗咧，又有雪柜。但最紧要系冇暖炉，因为发动唔到啊。You might think I'm crazy, the way I've been craving. If I put it quite plainly, just give me them babies. So what you doing tonight? Better stay doing you right. Watching movies, but we ain't seen a thing tonight. I don't wanna keep you up, but show me can you keep it up? 'Cause then I'll have to keep you up. So maybe I'ma keep you up. 好，啱啱听过有 Ariana Grande 嘅34+35啊， 系咩意思咧吓？ 唔知啊，留意歌词啦，或者听下咩国际音乐先驱李志刚嘅介绍啦。 系啊，读完之后我就明晒啦。 系啊，我头先未睇啊，真系吓咩话？ 呢、這个可以睇嘅。 哦，你话听完个先驱之后就明晒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你话睇都啱嘅，佢系一个动作嚟嘅。 系咩系咩？我一阵间要上去睇下个 MV 啦，真系。喂， okay. 我想问下你咧，你觉得嗱，两个行为系咪好事嚟嘅？第一就系、是、老公避寒，老公避寒、超劲、第二，老婆中意夜晚煲剧，好唔好习惯？系咪好事？ 系咪并存啊？并存啊！即系因为老公嘅鼻寒，佢瞓唔到觉。咪咪 先啦。 嗱，因为老公嘅鼻寒，所以咧令到老婆瞓唔到觉。老婆瞓唔到觉嘅时候，佢就有煲剧啦。 哦，都得。 呢个系一套套路， 或者调转都得嘅。 系咪啊？ 系咯，因果或者老婆挂住煲剧，老公咧就孤枕难眠，之后咧就即系啊，或者咁 啊，老头大睡 瞓觉而唔带出鼻寒，同带出鼻寒 唔系唔系唔系，因为老婆去咗煲剧。冇人喺隔篱烦佢，佢瞓到安乐，我瞓到脚嗰声都得，系啦， 都可以咁 嘅演绎，系啦，本来咧各自咧都会俾人诟病噶嘛，系咪先？即系因为老公鼻寒嘈咧，咁你问阿桂花田就知啦，因为佢自己鼻寒嘈啊嘛。 系啊，话成话我， 系咪有啲嘢真系习以为常噶？会发现咧，好似仿如冇听到佢嘅鼻寒。 会噶，会噶，会噶。有一个实验咧，其实好简单嘅咋，即系可能你话喂我冇鼻寒，我冇听过咁样，有一个实验好容易嘅咋，不过有少少核突嘅吓， 咩啊？ 就系咧， 录底佢， 唔系，你自己去厕所，你自己开大，你得到嘅嗰阵味嘅感觉，你自己记得噶嘛，嗰阵味嘅感觉，同埋。你闻到人哋隔篱开大嗰阵味，个感觉完全不同的。 系啊，好唔自在、啊。 你完全唔单止唔自在，你直觉得哇，边咁臭噶、啊？但系咧，你冇一个人咧，自己喺踎厕所嘅时候咧，点解啲人踎厕所仲可以睇书啦、玩手机啦？你出边嗰度话，喂，大佬啊，你踎塔唔使踎咁耐啊嘛？诶，睇埋少少先啦。 咁因为自己啊嘛，咁唔系 就 系自己噶咯？ 唔系啊，个意思就真系同头先嗰个理论一样噶。 惯咗自己嗰阵， 你自己习以为常咧，你处身其中咧，你都系觉得臭噶，但系你会臭到你觉得冇嘢啊？睇埋呢页漫画先出去啦。 鼻寒系咪都可以咁？ 鼻寒咪就系咁样咯。你听惯咗咧，你会发觉都系难顶噶啦。不过已经接受咗啦。 系咯。 真系接受咗啦， 咁啊！惯咗人哋隔篱嗰个啊？ 你听惯咗啦嘛？ 咁如果一直都唔惯，佢咩意思啊？ 一直都唔惯，咪即系佢个鼻寒变化大咯。今日就贝多芬，听日莫扎特， 音域比较阔啲。 系啦，佢个变化多端，冇错啦。突然间， 人就习惯到一款。 系啦，佢突然间嚟一个咧，即系拉二胡。你啱啱适应咗拉二胡咧，佢转咗弹小提琴，就冇办法啦。 事实好难 捉 我。咁啊，会真系比 较 难适应啲， 冇办法啦，系咪先？系啦，咁 代表佢嗰个人咧，成日揾啲唔同嘅人瞓啦。 系啦，系咩？系咩？ 咩意思啊？ 唔同嘅人咪有唔同嘅节奏啦。 哦，即系我就要每晚就睇住枕边人个观众啊，睇下表演咩乐曲俾佢听啫。嗱，总之本来 发紧咩梦啊？ 本来咧就系衰嘢嚟嘅，即系所谓衰咧就话老婆又会嫌佢老公扯鼻寒啊。个老公咧其实都会有微言噶，我搞错，天寒地冻咧就我自己犯我孤枕难眠咧出去煲剧咁样、 啊，我以为个老婆喺佢隔篱煲添。 唔系啊，佢出去煲剧、但估唔到啊，今次咧台湾咧就发生咗呢一个咧避寒加煲剧咧就变成咗黄金抢救组合。 黄金抢救， 即系冇咩冇因为呢啲嘅叫做唔好 因祸得福， 系啦、即系唔好嘅行为咧令到两公婆嚟闹交啊、离婚啊咁样。 仲要因祸得福添。 抢救咩先？ 抢救呢坚抢救，因为咧 佢婚姻啊， 唔系啊，条命啊，条命啊，哇呢、這个好紧要啊。 哦，因为个老公唔知有啲咩睡眠窒息症。 话说就是、台湾啦，佢话大家呢几日天气都超冻噶啦，咁样佢哋仲要可能再低多两度啦。咁咧佢话咧有个人妻咧，佢就即系讲翻个经历，佢就话我老公咧不嬲个鼻寒，即系大到咧我用法拉利嚟形容佢都差唔多噶啦，咁样。 明啊， 好劲嘅咁样。 或者波音啊。 系啦，咁样。咁咧佢话咧嗰一晚咧就瞓觉嘅时候咧，佢系点咧？佢嘅生活习惯咧，夜晚咧老公入咗去搞猪，佢喺出边煲剧，就系两个就唔鬼嚟噶啦，老夫老妻。咁点知佢话咧？佢又醒喎，嗰晚咧佢就煲下剧咧，本来嗰边咧就开紧时速180km/h， 澳门隔离未 知，静咗 做咩？ 突然间静咗， 即系好似架电车冇电啊！ 系啦，本来 够啦，唔使俾埋啲声响我哋噶。 跟住咧，嗱呢个老婆真系醒啦，佢古怪佢，喂好嘈啊头先， 掟咗个急弯，突然间冇咗声咧，佢觉得有啲唔对路，因为咧听惯咗啊，你明明隔篱有个即系交响乐伴奏，突然间静咗，咁咧佢忍唔住咧就入翻房度咧，然后就熬佢，叫咗两句死佬死佬之后咧冇反应， 哎呀， 跟住咧佢觉得大事不妙啦，咁啊第一时间咧就即系送佢入医院啦，嗱即系做咗神队友，咁结果咧入到医院咧先至发现咧。个医生同讲话：，哦，老婆啊，太太啊，你真系立咗大功啊！佢原来咧嗰、那个叫做心血管塞咗啊，即系俗称叫通波仔嗰样啊，心山塞啊，塞咗两条。咁佢话咧，好彩咧，你留意得早就送咗佢，就救得翻啦。而家冇事出翻院。咁咧，跟住医生同佢 哇，救咗佢条命喎、啊！ 系啦，咁医生嘅总结咧系两大原因咧，佢话真系大话夹好彩。佢话如果咧嗰日。你唔系煲剧，你瞓咗觉咧，你老公死咗噶啦。 哎呀， 因为大家瞓咗啦，系啦，就算你喺度煲剧，但系如果你老公唔系扯开鼻鼾咧， 啱啊， 你又点会知道佢瞓瞓下觉有异样咧？ 天意， 天意、哦。咁于是乎咧，当佢即系再讲翻呢件事出嚟嘅时候咧， 老公，我再唔介意你有鼻鼾啊。 系啊，老婆，我唔介意你煲剧啊。 系啊， 佢话咧，记得大家守望相助，即系打鼻鼾嘅打鼻鼾，煲剧嘅继续煲剧。 佢真系天生嘅。 系啊，但系最紧要你煲剧嘅时候要听住老公、哦。 系啦，留意住佢。 老公亦都 要鼻鼾。 冇错，老公要有啲息怒嘅，俾翻对方先得嘅，真系。 原 来。各位夫妻翻去好检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关长邓义海同入境处处长欧家宏今朝早到启德社区会堂，了解个案追踪办公室今日开始运作的情况。欧家宏协助接听电话，并致电联络密切接触者。他视察之后说，入境处会继续支持特区政府做好抗疫，同市民齐心抗疫，目标是清零。邓义海就说，期望设立个案追踪办公室，有助尽快找出密切接触者，减低社区感染机会。现阶段已经派出不少的同事，因应疫情发展，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再调派人手。政府因应疫情发展，决定取消今年的年宵市场和新春市场。兰花花农杨小龙说，业界下午会和当局会面，商讨补助问题。他希望每棵兰花可以得到政府100元的补助金。杨小龙在维园和屯门年宵市场合共投得16个摊位。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身预备大约32000棵的兰花应市。现在取消年宵市场，估计损失超过300万元。他认为在公屋卖年花绝对不可能，质疑维园地方大又空旷，为什么怕人多。他又说可以考虑网购年花服务。教育局早前宣布，全港幼稚园和中小学继续暂停面授课程和校内活动，直至农历新年假期。但是容许中小学按校本需要，由今日起有条件下给全校不多于1/6的学生回校，进行半日的面授课程或者考试。上午或者下午回校的学生要是不同的班级。其中在新蒲岗一间中学，校方除了安排中六学生今个星期继续回校上半日的实体课和应考模拟试之外，下星期起会分别陆续安排中一至中五的学生下午回学校上堂。学生进入学校之前需要量度体温和使用酒精搓手液，在课室内要隔行坐，小息期间不准饮食。有中六学生说，实体授课的互动比网上授课多，更加容易理解课堂内容。另一名中六学生说，面对文凭试需要额外找课题温习，而实体课就有老师督促。盈富基金由今日开始对涉及美国禁令的恒生指数成分股企业不再有新的投资。因应美国总统行政命令，美国人被禁止参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海油等股份和相关产品交易。盈富基金经理人杜富环球投资管理亚洲表示，受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影响，盈富基金将会由制裁生效日起不再对受制裁实体进行任何新的投资，意味盈富基金的回报有可能和恒生指数的回报不同。 杜富又提到受行政命令影响，盈富基金将不再适合美国人士投资。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同干燥，密云今晚云层逐渐转薄，吹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天气持续寒冷，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十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22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142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3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移动44.9升3.4，腾讯控股596.5升23.5，海底捞64.05跌4.15，吉利汽车33.05跌2毫，阿里巴巴227.4升3.2，中芯国际26.25升1.25，美团312.6跌5.4，中国海洋石油7.39升2.7，小米集团32.7升7.5，比亚迪股份261元升2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4.2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6，人民币6.48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现价报16,920元，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76美元，卖出1,8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音乐说，以129首流行歌曲竞逐十大中文金曲奖， 近80个音乐单位问鼎十大中文金曲男女歌手以及乐队组合奖。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音乐说》，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unes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莫华伦。我的人生最大的兴趣就是音乐，它给了我一个空间可以表达自己，希望香港有更多的表演场地给一些有质素的音乐人发挥所长。星期一到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到3点，李志光、超 B、 罗敏庄、阿土、美电汉狂。 伤心要看，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又系最尾半个钟头风速快活人啦吓，咁啊气温冇变过噶，十度气温相对湿度50%啊吓，喂，平时咧 三个都冇变过， 系啊，平时佢会即系嚟到而家咧气温会上升噶嘛， 今日卯喎， 太阳伯伯佢 系啊， 佢又 唔出嚟啊， 系啊，红火啦，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继续悬挂，继续悬挂噶，咁啊，大家自己小心啦。食 lunch 嘅时候咧，着多件衫啦吓。好啦，嗱，最尾呢半小时咧，又要介绍书啦。今日咧，我介绍呢一本书咧，其实佢系一个收藏家嘅书籍嚟噶，佢咧嗰个其实佢喺大陆咧一个都几有名嘅，即系叫做古文物买卖嗰啲爱好者嚟嘅，佢都系收藏家嚟。个名咧叫系啦，系叫马味刀啦。咁啊，佢有个最巴闭嘅地方咧，系啦，佢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佢自己咧系开咗一个私人博物馆嘅。 哇！ 系啦， 叻到咁啊！ 系啦，即系通常我哋见亲啲博物馆咧，即系都系所谓即系官方营办咁样噶嘛。但系佢自己咧，因为收藏咗好多展品之后咧，即系嗰啲藏品咧，佢可以巴闭到咧就开咗一个咧叫做官服嘅叫做博物馆，个名叫官服。 系 啦，咁然后咧， 唔系官， 系啦，咁咧佢亦都喺内地咧好出名咧，就系咧佢成日都会上唔同嘅节目啦，或者佢讲嘢咧就好有趣嘅，咁咧佢就会专门同你讲咧，可能唔同嗰啲文物嘅历史故事啊， 即系节目主持嚟嘅， 节目主持嚟嘅，系啊，佢即系因为又系北京人咧，讲说话把口啊零舍朗过油咁样咧，咁啊但系佢又有好好嘅根底啦，咁最得意咧，啲人最中意听咧。除了他讲那些叫做每一件国宝可能他出土文物的过程那些故事之外呢，最喜欢听呢其实就是因为他是做那些叫做古玩买卖的嘛。大家呢就好想知道就是说喂你怎样呢去判断呢那件文物真定假的。 哇值几多钱 值几多钱固然是一样嘢啦咁但因为呢买这些东西呢即是跟你买波鞋一样的。你怎知道这对波鞋是二手啊真定假啊咁样呢咁大家好鍾意就听呢佢讲呢佢咁多年嘅经验嗰啲古仔嘅。咁呢本书呢就叫做马味刀说收藏之等等。家具篇咁专门就讲咧，即系一啲我哋常见嘅家具 啦。 廖虎就唔算系佢嘅家具。 糖豆啊，糖豆啊， 家具咧 呢个系鱼翅篇。 系啦，家具咧，不如嗱，我读俾你听有啲咩咧？就系话有凳啦， 龙床 系啦，床啦，仲有咧嗱，睇下凳仲有两只嘅，好得意喎。 哦，双人同埋单人， 同埋。 双人单人、啊、 你真系你某程度讲得啱、 啊，可以有接凳啊！ 你叫接凳都冇错嘅，佢叫交椅。 哦，第几把？ 系啦，第几把交椅？嗱，有关于床榻啦，有呢一个椅凳啦、桌案啦、柜架啦，即系嗰啲书柜、书架啦。 即系嗰古时姨妈家私啊！ 系啦，真系古时姨妈家私，你讲得啱啊！屏风啦，同埋咧，最后就介绍咧，就系话，因为大部分都系木制噶嘛，即系我哋以前我哋古代咧，佢就话埋俾你听边啲木靓啊！其实同而家啲主妇去姨妈买嘢冇分别噶。你都会睇下佢，呢啲木咧系咩实心板啊，定系借渣板啊？即系你都会考究噶嘛？咁咧佢亦都会话埋俾你听咧，点样嘅木头咧先系靓嘅？咁可能你话喂，咩人会想睇呢本书咧？嗱，讲真吓，两大卖点，第一，如果你真系咧，假设你系咧少数有兴趣嘅，收藏呢啲古玩文物嘅，因为其实呢啲原来咧，买一张我哋成日讲咩孙子家私、孙子家私嗰啲咧，其实如果你买到一个叫做有年份咧、有历史年份嗰啲嘅话咧，值钱噶，明清家私，特别系明清， 嗰啲佢咩叫古董啊嘛？ 系啦，因为就比较咧，就佢哋啲木头靓啦。 一来啦，你啲 历史价值， 咁系嗰啲木头系越耐就越值钱啊嘛。我见过有一张嗰啲叫做。是啊，因为佢写佢咁讲啦，佢话 楼下间茶楼， 唔系啊， 我都见过元朗有间面档， 国货公司啊，佢系写住话唔知系清朝嘅一张凳啊 ，OK， 我讲紧50,000多一张咯、 啊，哇，会噶， 即系一 张 好细嘅茶几仔咋， 系啊， 凳啊，凳讲紧系唔知要100,000-80,000嘅， 嗱、啊、好啦，咁不如我哋就由咧最常见，我今日咧就精选几样啊，因为咧其实上半部咧可以精选一两个咧，佢介绍嘅呢一啲家具咧，等大家认识一下佢啲价值啊，或者嗰啲历史古仔。下半部分咧，其实佢最有趣就话咧，佢点样去买文物嘅时候咧，俾人哋呃啦，佢点样可以咧、一眼就睇得出假嘅？呢、這个边系咩清代啫？你琴日买喺文具店买翻嚟呃我嘅？ 咁呢个佢系使咗好多钱，佢先去到今天佢嗰个身份。 佢个古仔好好听噶，所以我哋先讲咧，就第一个咧就系讲咧凳啦，因为我哋坐凳系最多嘅咁样。嗱、佢咧就由一个千古谜团开始解起先嘅，呢、這个即系阿马味刀咧。大家记唔记得李白嘅《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系点背噶？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 上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好啦，重点就嚟啦，请问你，李白喺呢一首诗里边，佢系喺边一张家诗嗰度睇月光？ 床啊， 床。 等先，床前明月光啊嘛， 床， 疑是地上霜嘛。 好啦，阿程振鹏同学咧。 床前明月光，你咁样问嘅突然间， 搞到 我都觉得佢唔通系坐喺度望住张床个外面嘅窗？ 系啦，咁究竟系坐喺咩地方咩家私？系咪床啊？系啦，都系床啦、啊，佢写系喺床啊嘛。 床边凳啊？ 请问佢嘅床同我哋而家瞓嘅床系咪同一张床？ 咩啊？ 系咪即系都系嗰个意义上面咧？瞓觉嗰张 床，即系当然你话大佬你而家有、okay. 有床褥，佢又冇啊，唔系讲嗰啲。 即系话佢嗰张所谓叫床，就唔系我哋而家心诶，即系常谂到嘅，真系屋企嗰张瞓觉嘅床。 哦，我估佢系一张贵妃椅，系咪咁样嘅意思啊？ 嗱，类似有围巾啦，冇错。因为点解咧？佢话 所谓嘅床其实都系一个比喻嚟嘅。 佢话咧诶，以前我哋细个真系我一路都觉得咧，唔系即系瞓喺床度望住光咯咁样。 系咯，嗰、那个画面就系、是、唔其实有画面嘅，系睇嗰啲叫做嗰啲 MV 啊，佢会配合俾你睇噶嘛。 MV 系啦，佢就喺啲床度床边咧，大窗抬头望咧就望到月光咯。 但系佢话咧，原来唔啱噶，因为佢话咧以诶，佢话咧如果你系坐喺床度咧，佢话你谂下床前明月光，如果你瞓喺个床度啦。佢話咧，你好難咧，可以透過你嘅窗咧，就望到出邊，因為佢話咧，古時候咧， 唔係， 因為佢話以前咧，佢哋嘅建築咧，我哋要結合翻當時，佢哋當時咧門窗咧好細嘅啫，門咧就係成道板門咧唔透光嘅、 嗯， 所以佢話咧，去到好後期咧，譬如宋代之後咧，先至會出現咧有一啲咧有窗花嗰啲門，咁佢話咧，如果你成道門都實心嘅話咧。佢话你瞓喺张床度，你点可能喺床度望到窗出边嘅月光咧？佢系唔得嘅，即系佢话要结合翻我哋而家唔同啊嘛，我哋而家个窗口就隔篱啊嘛， 系啊，仲有窗花添。 仲有窗花添，咁咧，所以佢哋考证完之后咧，就发现其实咧嗰个床咧，其实真名咧应该叫做胡床啊， 点 写啊？即系胡杏儿个胡啊。 哦，姓 胡杏儿嗰个胡系啦，姓胡嗰个胡，咁呢个胡床咧，其实即系外来传入嚟咧，唔系一张床嚟嘅，其实就系咧、哦，你可以话系接凳。是一张咧， 床系接凳。 系一张咧，佢如果真名咧就叫做马扎啊，咁但系咧，我哋好难解释咧，佢就好似一张接凳，佢系交叉咧，有块木板咧， 系晾喺上边。 系啦，我哋其实而家有阵时你去嗰啲酒店度咧，嗰、啲古色古香嗰啲酒店啦，系啦， 行李嗰嚿， 冇错啦，嗰嚿嘢交叉，然后上面有个好似咧，有个帆布咁样咧，佢、话原来呢一张咧就系佢哋以前咧，又叫做马扎，又叫做胡床嘅东西咧、其实系挨住咧，你求其坐出去。譬如话露天啊，坐喺度咧就望到嘅， 咩似系嗰啲导演凳嗰啲， 类似嘅。所以佢话咧，原来咧，即系佢第一个考究咧，原来有一啲咁样嘅古老呢啲凳咧。佢话李白嗰阵时咧，因为佢话佢嗰个就系唐朝啦，唐朝就最多呢一啲咧，即系外来嘅工具输入咧。佢话佢应该就攞住呢一张咧接凳， 系 或者我哋叫做交椅，佢就咧去到户外门口嗰度咧坐喺度，咁佢就望到月光 啊，即系担凳仔坐喺度咁样， 系啦，同埋呢个先啱数啊，因为咧佢举头望明月，你坐喺度先举头噶嘛。佢、话如果你系瞓喺张床度，你边会低头啫？你个人已经成个瞓喺度，你冇所谓举头同低头，你有开眼同眯眼嘅啫。 唔系，佢唔系讲嘅，佢可能佢坐喺床边啊嘛，佢唔系瞓喺度床边啊嘛。 但系佢唔系咁样咯，所以而家 马先生系啦，推断 系啦。其实而家佢话佢哋嗰个叫做文物界咧，已经推论咗咧呢个床嘅原型咧就系呢一张嚟嘅。 咁莫非佢有？嗰张 有好多，因为佢哋会揾到好多，唔系 exactly 李白坐嗰张啦。咁但系譬如佢会介绍俾你听就喺系啦，譬如有啲唔系喺新番嘅，新番同款， 本新番 系啦。咁所以佢话咧，譬如喺 唔系李白坐嗰张 系啦，唔系李白坐嗰张嚟嘅。譬如可能收埋咗咧，有啲喺美国嘅博物馆咧，我哋好多文物流散出去噶嘛。佢话美国有张博物馆咧就收藏咗一张咧明代嘅黄花梨嘅马扎，咁就会收到呢啲咁样嘅即系嗰个工具啦咁样。 但系咧即系学 你话斋咧，真系极似我哋喺酒店咧落行李嗰个， 绝对系一样咁制嘅， 佢低格咗，门都 系啦。所以嗱，第一就有呢张咁嘅凳好得意啦。咁、然后第二咧，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话有呢、這个龙床啊，或者叫做龙椅咁样咧。 系 嗰张龙椅咧。你觉得好唔好坐？ 唔 好坐嘅， 唔好坐。 嗰个龙椅 硬骨骨噶， 一来硬啦，佢系冇梳化垫啦，跟住咧又冻冰冰咧，因为咧佢咧哎呀，佢有块肉啊喺个喺嗰张凳嘅圆咕碌中间嗰度噶嘛，跟住又写大张又阔，坐三四个人都仲得。 系冇错冇错，咁因为点解咧？嗱，你哋全部都讲得啱嘅，佢话咧 咩点解？ 佢哋而家见到嗰啲龙椅咧，其实咧就成张床咁大张嘅， 系啊。 咁最紧要系咩咧？后边咧就有棵圣诞树咁嘅东西咧。竖起晒， 见到啊！因为佢雕晒花噶嘛， 系啦，佢有个即系好似嗰个叫做平座咧，就喺后边咁样嘅。咁、原来咧，佢哋又系即系讲古仔俾你听咧，佢就话嗱，点解我哋中国人啲凳咧设计到咁样咧？ 我知道。因为佢飞笨好多噶，大家埋嚟坐， 招呼都系， 即系仲要有啲系阿田呢啲 size 嚟嘅，系啦，即系如果你普通嗰张大班椅坐唔晒啦，咁样 系咪咁噶？ 佢嗰张凳系分分钟突然间佢攰一齐喺度瞓喺度啊嘛， 原来就咁样嘅，因为咧佢话中国人咧有个讲法咧就系、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你嗰陣時《百無禁忌》都講過啦， 即係要架勢嘅， 企有要有企嘅姿勢，你唔可以咧歪埋只腳 啦。睡有睡姿咁， 係啦，你坐咧，如果你坐到咧韌曬腳嗰啲咧，都係唔好嘅。咁咧成日都講求咧，就係話我哋要正襟危坐，即係話咧成個人咧蹲起個款。係，佢話啦，咁你呢個情況咧，如果你挨住個背脊咧。你咪会撇咯，你好容易撇啊嘛， 即系唔够挺， 唔够挺啦，唔够威严啦，所以佢话咧，中国人设计啲凳咧，喺舒适同埋尊严之间咧，首先咧威严啊， 威 严行 先， 舒适其次，系啦，同埋佢话咧嗰个宝座咧系真系好辛苦嘅，后边咧冇得俾你挨啦，但系咧佢嗰个架势就好劲咯，即系话有一个好大嘅， 系啊，因为有座靠山，即系嗰个叫做咩啊？佢冇嗰啲侍卫喺度侧边嘅时候咧，佢就靠嗰啲龙椅。嗰、那个震撼啊， 系啦，佢就会有 阔咗，同埋皇帝嗰啲嗰啲衫咧好阔大噶嘛， 系啊，反而咧你话咧佢有一张凳嘅几得意，佢话咧我哋亦都听过第三个名词咧，大家最常听嘅就系太师椅。你有冇听过？ 有 太师椅啦，成日都古时候可能你会听到，而家都有讲嘅，有张太师椅咁样。 太师坐嗰张凳 系嘛？系啦，咁呢个太师系边个嚟嘅咧？传说中咧就系话咧，即系嗰个所谓奸臣秦桧坐嗰张凳嚟嘅。咁佢呢度咧有介绍咧，好得意喎。佢话咧嗱，太师椅嘅特点系咩咧？其实佢就嗰个凳背咧弯弯地啦，咁咧你就咧可以晾只手喺上面啦。咁同埋咧，佢话有个好特色嘅地方咧，嗱，睇下大家印象中有冇见过啦。那个凳椅背后面咧，会有一个咧凸起咗嘅地方咧，好似俾你晾住个头咁样嘅。 晾住个头 有冇印象啊？有啲凳咧，我 弯弯地噶嘛， 弯弯地喺你个后边咁样嘅， 比较厚啲咁样嘅。 椅背 后边零零舍舍咧，好似晾头嘅。咁我哋做咩嘅咧？原来佢话咧就同一个拍马屁事件有关嘅。系啦，佢话咧原来即系传说中啦。晾 住个鸡嗰啲，因为佢哋都有条边 有噶嘛。佢哋嗰阵时就戴头巾啦。佢话咧，话说佢就考证咧，佢就话嗱，当时咧呢个秦桧咧就系呢个宰相啦。有一日咧，佢瞓喺呢张咧即系太师椅度，嗰阵时仲未叫呢个名嘅，佢攰得就瞓着咗。 系 咁咧就钓鱼啦，向海一望咧，哎呀个头巾咧就跌咗。咁咧跟住嗰啲随从咧，你谂下老细跌咗条筋， 系啊，仲即刻执咩？ 即刻执啦，系咪先？第一时间仲要最好话老细系我执噶咁样。咁啊执完之后咧就帮佢哇好好地咧咁样再帮佢摆翻好啦。后来咧佢哋就再拍马屁拍得劲啲啦。哎呀老细每一日咧瞓喺度都跌咗条头巾，咁唔好啊！我执得几多次先得噶？佢个头都唔舒服。咁啦，阿丽欣， 俾个浪即系帮佢设计一个， 同我喺个椅背后边设计一个咧荷叶形嘅一个咧托住个头嘅一个东西， 啱啱好俾佢浪住， 啱啱俾佢浪头，专门为佢而设嘅。咁所以咧，后来咧阿秦桧咧就话：哇，好舒服啊！哇，瞓喺度咧唔会再跌落嚟啦个头咁样咧。哇！咁佢话后来咧，即系大家见到张凳后边咧多咗呢个咁嘅形状咧，就知道哦，佢 呢张凳就系太师椅。 太师椅，其中一个形特定制就咁样啦，仲要拍马屁拍出嚟咁样。 有啲似咧，唔知会唔会系从此咧改良之后咧，变咗我哋而家咧有阵时搭飞机咧，咪会有条 有个箍你条颈， 系啊系啊， 个头咧你坐喺度嘅时候就唔会咧瞓着觉咧都会揼咗落人哋嗰边啦。 系啊，冇错，类似啦。咁咧，头先讲嗰啲就系凳啦。 咁咧，其實如果佢講台咧，如果我哋簡單啲介紹咧，都幾得意喎。 台都有故仔。 係啊，譬如咧，淨係講一句啫。你有聽過咧？譬如話拍案驚奇啊，拍案叫絕啊。係 啊係啊，即係拍台咯。 拍係啦，點解唔叫拍台咧？ 案頭啊嘛。 係啦，咁點解唔叫拍台驚奇咧？ 係 啦， 係咪即係做嘢做開 file 啊？係嗰張台啊。 系啦，咁原来咧佢嘅考究咧，即系话桌同埋案咧，而家我哋就捞乱晒啦。譬如我哋话咧，即系呢一个咩伏案工作啊，有啲咩文案呢、个案咧， 系啊文案， 其实都系讲紧咧，好似即系台面咁解。咁但系咧，佢话如果喺呢家私上面嘅形式咧系有唔同嘅。咁啊最简单嘅分别咧，佢话佢有四只台脚噶嘛。 系啊， 如果个四只脚咧系啱啱好顶住嗰张台嘅四边嘅，啱啱好咧嗰张就叫台。 哦， 如果咧嗰四只脚咧缩咗入嚟中间少少嘅， 系， 即系佢譬如话出边咧嗰个四方形啦，佢四只脚咧唔系顶晒个角落头， 唔系攞晒尽嗰个角， 佢系攞咗喺中间嗰个位咧，嗰个就叫做案啦。最多 有啲咁嘅设计咩？ 有噶，你拜神嗰阵时候咧，你留意一下，通常咧，譬如话你拜神切烧猪咧，而家我哋就求其可以攞张接台拼埋啦。 系啊系啊。 但佢话如果以前你见到咧，佢哋就会咧攞住一张好长嘅台咧，其实是案嚟嘅，佢中间啲脚咧就喺中间嘅地方。出现嘅，咁啊两边仲有咧嗰个所谓案头啊，有啲卷服嘅东西咧， 系啊，有啲花纹啊， 有花纹啊，云卷啊，咁咧佢话呢个就系嗰个所谓案头咁嘅意思咯，咁啊好得意噶，即系佢话咧桌同案 分别就系你唔可以俾张桌我喺嗰、那个 系啦，因为佢话桌系低级啲嘅， 哦，原来系咁噶， 系啦，案咧就系即系正式啲嘅，同埋你会即系佢举例子就系话，你如果同人哋讲咧话你拍台惊奇，成件事又唔同晒， 即刻开咗。 即刻好唔对路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咧，原来佢就话台同案咧都系有咁样嘅分别嘅，咁样系啦。 你而家咁讲咧，又真系好似睇嗰啲古装片嘅时候 咧，系咪似啊？ 吓，有阵时见到嗰啲台嘅四角咧，真系有啲花纹咧，好似木雕咁样。 我哋啲咧咪就咁睇，咪就台一张啫嘛。 系啦，而家我哋起码根据呢本书介绍咧，四只脚顶晒咧就叫做台，如果咧缩喺中间咧，嗰啲就叫案。系啦，嗱，而家休息一阵先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好嘢系唔使唱嘅。 新天地，大赞三天三地 ，No call， 繁华已消失。 话呢首 demo 收到嘅时候只有分零钟嘅啫，但系呢分零钟已经有佢嘅 presentation 同埋氛围，所以吸引住佢，亦都同团队研究点样将佢发展成为一首完整嘅作品。 有谁想要这些明日，反正不变被谈及。 作曲廖文强，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柯新峰，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陈柏宇《那个明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迎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来人未还，从经验解锁神情难，和日关接日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来人未还，靠坚毅苦中走自残，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 想这种丰富。 You've got to make it stronger. You can stand tall and face them up. And every challenge and new hope will dawn. Go, go, go. 陪你挨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靠经验冲出新一关。你有火，我有火，谁要重击，从未怕过。 郑伊健嘅 Stronger 吓，今日咧时间唔够啊，我预告定咧，我决定将佢变成下集咧，嗰啲嗰啲咩有趣故事啊，同埋其他家私咧，可以下一集再讲。 其他家私 系啊，其他家私喂，咁但系咧系啦，喺临完结之前咧，可以咧，即系我哋呢本书咧，其实最叻系咩咧？你可以爱嚟抛书包。 哦， 譬如咧，我而家抛呢个问题咧，呢、這个真系好劲噶。大家成日听到咧，特首可能话接见啲外宾喺佢官邸度，喺佢官邸度， 系， 即系个邸系咩意思咧？系一种家私嚟嘅。 个邸系咩？ 原来个邸系一种家私嚟嘅，你知唔知啊？ 系一种家私，地毡唔通 咩话？ 地毡 唔系唔系唔系，嗱呢、這个系咪劲先？咁样抛个书包， 好啊。 官邸 有 邸 系啦，兴趣听埋下个礼拜。 有兴趣想知啦，系咪先？嗱，所以你下个礼拜你就可以知道咧，点解我哋而家成日讲官邸官邸呢、這个邸咧？ 官邸我以为系即系个嗰、那个诶嗰、那个地方就 咁、是、啊，解埋咗下塔啫，成日都 系啊，有嘅有嘅。哇，咁嗰个系床塔啫嘛，即系你瞓觉嗰个地方啫嘛。 咁啲人。因为一听落咧，塔好似嗰座 楼冧咗。系啊，同埋下个礼拜咧，呢本书会话俾你听咧，如果你真系要去买呢啲家私咧，点样可以抛书包话俾人听咧？边、哦、一只木咧先系最靓嘅？ 哎呀，可以当佢 catalog 咁。 系啊，我哋呢个叫做咩？古代姨妈 catalog 啊！咁我哋今日时间够晒啦，喂，提你啊，气温都系依然好冻噶吓，我哋听日再见啦， 拜拜。 转头可以听《悲然康宫》李志刚啦，拜拜。 拜拜。